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附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九龙尖沙咀中间道和缅甸台有临时交通安排的。中间道近住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那段仍然有封路措施，部分缅甸台都是有封路措施直至另行通告的。新界方面，葵涌的梨树路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梨树路近住和宜合道那道的中快线是封了的。咁现时那道的和宜合道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3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沙生，我们访问过这么多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你又最喜欢哪一个职业呢？ 阿彪爷，行行出状元，每个行业都有吸引之处，好难揀噃。 你咁花心嘅？ 唔系花心，对唔同行业都有认识，咁先可以做好借问声做星行呢个环节嘅主持人噶嘛。 算你啦。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记得听《开心日报》。 细问啊，点读啊呢个字？ 细杰赖咯。哦，我唔系话你啊， 谅你都唔敢。只不过呢个字唔系赖，系水栖动物水刷啦。 系，眼大睇过龙添。 你唔好姓赖啦，今个星期我继续请嚟加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讲下喺香港点样保育水刷。 而我就请嚟太空馆嘅代表，介绍月掩金星嘅天文现象。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是下午的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呢，想同大家倾下关于巴士加价的问题。政府呢就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那就讲返呢，就是五个的专营巴士营办商，即是呢新巴、城巴、九巴、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都分别呢就在去年呢就提交了加价申请。并且呢就讲了那个的加价申请加价的幅度。譬如说呢，就是这个新巴和城巴呢都是申请就将所有的路线都票价咧划一条高$2。至于九巴咧申请个加幅咧就系9.5%，龙运申请加幅咧就系8.5%，咁而新大屿山巴士嘅申请加幅咧就9.8%。咁啊，当呢一个嘅加幅咧就系披露咗俾公众听之后咧，都唔少嘅公众人士以至立法会议员都有好大嘅反应啦。咁就认为有啲议员就形容呢个加幅为疯狂添啊，林志恩。 系咁啊，因为 咧，头先咧陆宇光提到咧，城巴、新巴啦，虽然话一加$2啦，咁就咁睇落个金额好似唔系好多，咁但系因为咧，大家搭开车都知咧，有啲短途咧，其实个车资本身就唔系好高嘅。譬如城巴98号线为例啦，其实3.1啦，咁如果系加$2咧，其实嗰个加幅就达到60%+嘅。咁另一个咧值得注意嘅咧就系、是、呢、這个城巴咧亦都申请调高咧所有往返机场嘅路线啊吓，即系 A 线同埋 NA 线嘅车费啦，咁幅度咧就系50%。咁嗱，虽然咧我哋话机场巴士咧过去咧其实加价嗰个嘅次数系真系少嘅，咁但系咧嗰个影响都会大啦。嗱，我哋虽然如果从一个即系普通市民话要去搭机场巴士去旅行，可能一年一两次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有啲人系喺机场附近翻工噶嘛，咁我相信嗰啲嘅影响会比较大嘅。譬如咧，举一个例子咧，鸭脷洲去到机场 A10线咧，就会由而家48蚊单程咧，如果真系加吓50%啊，就会变成70几蚊啦。咁、所以有一啲朋友就话：，咁点解唔搭的士咧？即系仲搭巴士咧？系嘛，老月光？ 亦都有啲嘅人士啦，咁可能真系要喺机场附近嘅范围度翻工咧。咁如果佢哋以前係搭開呢個嘅機場巴士嘅、即係城巴營運嘅機場巴士，咁如果一下子咧就加50%咧，咁就對於佢哋嚟講，相信真係負擔係加重咗唔少啦。咁、至於頭先都講到啦，嗱，城巴同埋新巴咧，都係申請所有嘅路線咧係劃一調整票價$2。頭先你都講啦、即係有啲嘅路線咧，可能平時嗰個嘅票價咧係比較低少少，即係3.幾。咁如果一加加$2咧，咁就已經咧係講緊係超過60%嘅加幅啦，亦都有啲人计算咧，其实系嗰、那个城巴新巴咁样去划一加$2，平均个加幅咧都系讲紧25%啊，咁系咪需要加咁多咧？嗱，城巴新巴咧都系出咗个新闻稿啦吓，咁就讲到话咧系由于咧就系过去嗰15年。都只係曾經3次調整票價啫，咁而同期嘅燃油價格同埋公司呢啲嘅營運成本咧，就不斷咁上漲，令到票價嘅水平咧就遠遠未能夠追得上去通脹啊！咁所以咧就認為今次嘅票價調整嘅申請係實屬必要，去到實現票價嘅可持續性同公平性。 嗱、其實每一次咧，即係一啲交通工具咧申請加價咧，我諗即係市民都會即係嘈噶啦。咁、而其實通常咧巴士公司开完价之后咧，其实政府即系审批完一轮之后咧，都会系 cut 嗰个加幅嘅。咁过去其实都有呢啲互动。咁不过今次咧比较大嗰个嘅争议点咧，就系第一咧就系关个加价嘅机制啦。因为其实喺巴士公司嘅角度嚟睇，就佢都需要追一啲落后啦。咁但系市民咧可能就觉得咧，其实巴士公司申请加价时候其实系上年嘅事啦。咁但系今年同上年嘅情况又已经唔系好同啦。今年开始复常啦，咁又系咪需要加咁多啦？咁另一样咧就系巴士公司自己都交咗一条数出嚟啦，咁呢个喺立法会文件嗰度都有反映到出嚟咧，就系、关于个载客量啊，咁就其实普遍系低于前嗰10年嘅，咁当然疫症系一个影响啦，咁但系我哋亦都知咧，有啲长远因素其实都好影响到载客量啦，即系譬如香港个人口减少咗啊，或者人口老化等等啦，咁其实都唔能够即系长远嚟讲，只系透过加价去解决嘅，仲有冇第二啲方法可以维持到巴士公司嘅营运咧？咁我谂呢、都是今次加价带出来的一个争议点来的。 剛才讲到城巴新巴那个的申请加幅和那个状况，其实我们都曾经邀请过城巴和新巴接受访问的，不过对方就表示未能够安排。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1,18723111,各位听众可以打电话来讲下你们对于巴士公司申请加价的幅度有什么的看法。其实刚才林志恩都讲到，近年那个的巴士的乘客人次咧係有所下跌嘅，咁尤其是疫情底下啦，講緊2020、2021和2022年咧，都係講緊係300至350萬人次一年啊。咁但係之前嗰十年，即係講緊2010至2019年咧，就平均咧就約係380萬至400萬嘅每日。平均人次嘅，咁所以咧都见到有一个明显嘅一个下跌啦。咁相信都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吓。咁但系嚟紧啊，即系讲紧复常之下，会唔会有所回升？今次呢啲巴士公司去到申请加价嘅时候，有冇考虑翻呢啲嘅升幅咧吓？呢啲人数可能有回升嘅问题咧？ 咁而另一個問題咧，就要睇翻而家嗰啲巴士公司個營運呢兩年嘅營運狀況啦。其實咧就係見到城巴同埋新巴咧。過去有兩個年度啊，即係講緊2019至2020，以及咧係2020至2021咧，都係咧出現咗虧損嘅。咁九巴雖然咧就2020同2021年咧係錄得盈利，咁但係佢哋早前都解釋啦，咁啊由於有一啲政府嘅補貼咧，先至令到佢哋有一個盈利係出現翻。咁如果咧係唔計呢個補貼嘅話咧，2020咧都係一個虧損嘅狀況。頭先都講啦，咁而家呢個嘅巴士申請加價咧，係需要咧政府去到審批嘅，咁政府咧就會去到考慮啦嚇。咁其實今朝都出咗稿，咁就話會用審慎嘅態度去到處理今次嘅加價申請，包括咧就考慮巴士公司嘅收支財務狀況同前景啦。公眾嘅接受程度同負擔能力啦，以及係巴士服務嘅質同埋量嘅。如果咧一啲嘅申請加幅過高嘅話咧，政府會建議去到調低佢嘅加價幅度嘅，甚至咧係可能會拒絕相關嘅申請添。咁究竟啊，即係呢個嘅機制啊，會唔會真係一個互動，導致一個即係叫做有啲議員形容啦，即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嘅一個咁樣嘅互動過程咧？點樣理解？而家啲巴士公司申請個加幅都係都幾受到公眾關注嘅情況咧嚇。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你嘅意見啦。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間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九巴嘅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簡學希啊，簡學希你好， 係兩位你好， 可唔可以簡介一下啊？即係你哋今次去申請加價嗰個嘅幅度嘅原因係點樣計出嚟嘅咧？ 系啦，嗱，咁今次啦，九巴啦，就係加價申請加價個幅度啦，就係9.5%。咁咧，換言之，若果係計翻啦，係即係九巴平均每程咧就會加價大約7毫子。咁而咧，龍運咧嗰個申請嗰個加幅咧就係8.5%。咁咧，即係平均每程咧就係加價大約9毫。咁今次申請加價嘅原因啦，主要就係有兩方面啦。其實就係、第一方面就係我哋嗰個乘客量啦，其實睇到係有所呢個嘅下跌。咁而家譬如話即係疫情雖然都係即係過咗開始復常啦。咁但如果係同疫情前比較嗰個客量咧，其實我哋都係仲係跌緊大約10%嘅。咁而另外啦，亦都係面對即係鐵路嘅擴張啦。咁我哋嗰個客量亦都係因此有減少。咁譬如話屯馬線同埋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之後啦。其實我哋睇到我哋每日嗰個客量咧係減少咗大約13萬人次，即係大約5%啦。咁另外亦都睇到即係未來可能會有啲新嘅項目去落成啦，鐵路上面。咁譬如話北環線啊、屯門南延線啊、東涌線延線等等。咁呢個都會即係增加咗嗰、那個我哋嗰個乘客嗰個上升嗰個阻力，或者係有個壓力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提出嗰、那個加價嘅申請啦。咁另外即係喺嗰個人口結構方面啊，咁可能即係近來都有所減少啦。和老化啦，咁整体个出行需要咧都系即系见到系同以前系即系少咗，咁亦都系嗰个经济嗰个活动，亦都系同嗰个巴士嘅乘客量系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啦。咁即系未来嗰个而家个周期，香港都讲紧经济系一个复苏嘅初段，咁究竟系未来嗰个走势系点样咧？咁都系见到系会有一个不确定嘅因素喺度。咁另一方面啦，咁我哋嗰个原因啊，就系嗰个营运成本，其实营运成本睇到过一段时间。都見到係即係嗰個上升得都幾犀利啦。譬如話嗰個員工方面啦，而家講緊個勞動市場嗰、那個即係嗰個人手短缺個問題。咁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員工開支係佔營運成本咧就大約60%。咁我哋睇到我哋都繼續要不斷維持嗰個競爭力啦，咁先至可以係能夠繼續提供一個穩定嘅服務啦。咁另外即係價油價方面啦，咁過一段時間都持續高企，咁都係嗰個開支嚟講咧，都係由即係以往可能大約佔10%都升到10.5%。咁呢一兩方面咧，即係其實都係增加咗我哋嗰個營運嘅壓力啦。咁另外仲有各方面嘅通貨膨脹啦，譬如我哋啲零車汽車嘅部件啊、採購啊等等，咁同埋個交通擠塞個問題，都係增加咗我哋嗰、那個間接增加咗我哋嗰個營運成本。 OK， 咁所以我哋有需要提出今次嗰個申請。 嗱頭先你提到營運成本，其中一個好重要部分就係個燃油價格啦。咁都明白嘅，其實過去嗰一年，其實嗰個燃油價格都係高企啦。咁但係亦都有一種講法就話，而家個燃油價格慢慢係即係放緩緊。其實會唔會對你哋嗰個營運？嘅成本嚟讲，个影响已经系冇咁大。 嗱， 係，但係而家都仍然維持住，可能係即係講緊100蚊美金以上或者100蚊嗰個水平一桶。咁其實對於我哋個未來嗰個因素都係一個好存在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啦。咁而且我哋嗱對上一次嗰、那個加價嘅申請啦，其實係2018年提出嘅。咁但係係去到2021年先至落實到加價啦。咁其實如果係計翻我哋上次提出加價係2018，咁嗰個去到今年即係而家今次嗰個都有一段時間，咁期間嗰一個嘅油價嘅變化同嗰陣時去比較，其實都有一個差距喺度，咁所以係即係呢個加價嗰個加幅，我哋經過咗我哋嗰個計算啦，同埋個審慎嗰個考慮之後，其實都係平衡咗我哋嗰個即係財務穩健同埋可持續性，去定出咗今次嗰個提出嗰個申請。 嗱，今次申請加價咧，都需要政府去到考慮埋咧，係公眾嘅接受程度啦。咁啊，政府嘅文件就顯示咧，上次你哋申請加價，上次你哋加價，即係講2021年4月之後咧，嗰、那個嘅家庭入息中位數嘅變動咧，就係上升6.6%。咁而通脹咧，就係上次加價之後嘅變動就係上升2.9%。咁但係咁樣，你哋而家去申請上去加價9.几%，會唔會就好似都跑贏咗呢兩個嘅數字咁樣咧？ 嗱，我哋咁睇，嗱，我哋九巴啦，過去二十年其實加價就係5次加過5次價，咁喺呢段期間，其實嗰個累積嗰個加幅，講緊票價上面啦，係大約28%。咁但係期間其實喺呢二十年嗰、那個物價指數其實增幅咧就係53%左右，咁而家庭收入嗰個中位數咧亦都係增幅咧係68%。咁其實睇到嗰個係即係過去如果係睇翻開啲嗰個長啲嘅時間，其實係有一個差距喺度。咁我哋往往就係講埋農運啦，其實農運過去即係二十年係兩次加價嘅啫，咁累積個加幅咧就係7.8%。咁剛才都提到啦，即係物價增幅啊，二十年係50几%啊，家庭收入中位數係60几%。咁其實睇到係攤翻開嚟睇，其實都係有啲即係可以話係追落後啦嗰、那個因素喺度。咁我哋所以就係會話係即係應該長啲、長遠啲去睇呢一個時間，就係、是、去比較翻嗰一個嘅指數喺度。 政府亦都話咧，喺2019年開始咧就豁免專營巴士使用政府隧道嘅收費啦。呢啲慳翻嚟嘅隧道費咧，就會存入每間嘅巴士公司所設立嘅專用帳目，做一個嘅豁免隧道費基金啊。咁啊，今次咧個你哋申請加價啦，咁其實政府都有可能咧去到動用到呢個基金咧，去到降低你哋嗰個票價嘅加幅嘅。咁你哋接唔接受呢個嘅安排咧？如果真係嘅話， 係我哋你講得啱啊其實嗱，我哋九巴咧，其實而家嗰個隧道基金咧係有超過4亿嘅一個嘅錢喺度啦。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如果係政府係同意係可以即係用呢一啲嘅基金嘅錢去抵消翻，咁我哋咧九巴嗰個個嘅加價咧，平均每程咧係會少過7毫子嘅。相信如果係動用呢一筆錢，咁但係當然就係要睇下政府個決定係用點樣用法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即係農運方面啦，喺個基金度咧，其實就係嗰個結餘係冇嘅。因为佢就系喺隧道方面咧，就系嗰个结余就系唔多啦。咁所以咧就要睇下政府点样做啦。咁我哋当然即系呢样嘢就系即系听即系政府嗰个意见啦。我哋系即系嗰个系冇乜特别嘅立场。咁只不过系话睇下佢哋觉得应该要用嗰个基金抵消几多咯。 都想同你傾下載客量嘅問題啦，因為頭先提到過去嗰幾年咧，其實新冠即係作為一個突發嘅事件，其實都好影響到巴士公司個載客量。咁但係頭先你都提到咧，其實人口老化或者人口減少呢樣嘢，可能係比較長期會影響個客量嘅因素。咁當然加價係一個方法啦，但係除咗加價之外，有冇一啲所謂叫非票務收益係可以都維持到公司嘅營運咧？ 係啊，我哋的確係即係希望咧，能夠喺非票務收入方面咧，係可以即係增加一啲啦。其實都係最整體嚟講，都係入翻嗰個即係巴士營運商嗰個帳户入面，咁去到嚟緊即係可能對於嗰、那個調整票價嗰個壓力係可以減輕到。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希望能夠喺呢方面即係即係有關方面可以探討一下，係咪可以做多啲咧？即係譬如話，可能係一啲巴士站啊、巴士總站可以可行嘅位置，我哋有一啲嘅位置可以會唔會做一啲 嘅小賣部啊、便利店啊，買一啲簡單嘅一啲嘅即係乘客或者市民需要嘅日常用品。咁呢、這個即係一方面即係有少少收入啦，可以即係補貼翻個營運啦。而另一方面其實都係一個整體嗰個乘客嗰、那個即係搭乘體驗嗰一個嘅提升。咁呢度我哋都覺得對於嗰個客量啊，其實都會係有啲幫助。咁可以即係對於嗰個票價嘅壓力咧，都會幫到啦，減輕到啦。咁另外仲有其他一啲嘅業務啦，即係譬如話可能係一啲巴士車廠嘅外牆，可唔可以即係買一啲嘅掛喺度嘅形式嘅廣告咧？呢一啲咧，咁呢啲都係可以一個探討嘅一個嘅方向咯。我哋覺得。 嗯，你頭先提到咧，就係上一次申請加價已經係2018年，咁但係咧2021年先至落實到嗰個加價嘅安排啦。嗱，今次亦都一樣啦。咁你哋上年去到提出申請加價，咁亦都咧就係其實而家亦都有好多嘅變數啦，包括載客量等等啦。你覺得點樣去到調整呢個機制會好啲咧？有冇同政府去到討論調整票價嘅機制可以點樣改革咧？ 係嗱，我哋都有提出過，其實嗱，希望有一個可以能夠預計到，可以俾我哋一個預算到嘅一個嘅經營環境。咁譬如話，係咪可以每年即係定期，或者唔係每年，或者一段時間定期去檢討即係巴士嗰個票價嘅一個嘅機制、一個嘅安排咧？咁因為譬如話，可能每年檢討嘅時候，可能嗰、那個幅度調整係未必係即係唔會咁高啦。又或者可能係話，我哋都能夠預計到、預算到幾時會一個票價嘅調整可以有得計數咯，簡單嚟講，咁呢一個嘅安排，我哋其實都有同即係有關方面去反映過，希望可以去睇下係咪可以咁樣去改變嘅。 嗯，好啊，唔該曬簡學希，多謝你， 多謝。 係簡學希就係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嘅主管嚟嘅。咁各位聽眾點樣睇咧？五間嘅專營巴士公司都申請加價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下星期三起只会保留5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继续为市民提供自费核酸检测服务，其余16检测点将会停止运作。5使用量较高获保留的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分别位于中环爱丁堡广场、铜锣湾的礼顿山社区会堂、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沙田的沥源社区会堂和元朗市东社区会堂。开放时间维持朝10晚8，下午1:30至2点或2:30关闭，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当局解释，随着世界各地陆续撤销出行前的核酸检测要求，核酸检测服务整体需求已经大幅下降。当局说，香港机场亦设有全日24小时运作的快速核酸检测中心，市民亦可以自行安排到获认可的本地医疗检测机构做核酸检测。警方检获164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3600万，是今年最大宗的可卡因贩毒案，拘捕一名45岁男子。警方说，昨日早上发现一名可疑男子拿着一个黑色大旅行袋进入粉岭安乐村一个工厦单位。男子离开时，警员上前截查并将他押解回工厦单位。在旅行袋和单位内发现合共164樽怀疑可卡因。被捕男子被暂控一项贩毒罪，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现时公屋住户用绿表资格购买居屋，并没有入息和资产限制。有关政策由1978年推行至今，目的是希望加快公屋流转。当局正从收紧的方向作检视，目标希望在下次推出居屋之前完成。有立法会议员说，有人手持几千万物业但仍然能够以绿表资格买居屋，批评政策完全过时，亦有议员要求当局加重滥用公屋的罚则。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五間嘅專營巴士公司咧都分別咧提出加價，咁其中咧就新巴同埋城巴嘅市區線咧都係所有嘅路線票價劃一調高2蚊啦。九巴咧就申請加價9.5%，咁而城巴嘅機場線咧更加係申請咧係調高50%啊。林之恩啊，頭先就提到咧，其實政府喺睇呢啲嘅巴士公司申請加價嘅時候咧，可以動用到咧呢個嘅隧道費基金咧去到降低咧佢哋嗰個嘅實際加幅嘅，咁但係頭先都講啦，九巴咧嗰個嘅隧道費基金咧就仲有4億多啦，咁但係睇翻其他嘅巴士公司，譬如話新巴，其實呢個隧道費基金已經係冇結餘噶啦，城巴嘅市區線咧亦都係講緊個基金結餘得30萬左右啫，咁所以究竟啊，即係呢招咧就好難咧喺其他巴士嗰度用咧去到降低個加幅啦，咁係咪嗰個加價就唯有係等即係政府去到咧係作出一個最後決定咧嚇，究竟？實際嘅加幅係幾多咧嚇？不如我哋都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啦嚇。我哋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尹先生喺度。尹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請講啊。 咁其實就都係講嗰句啦，要加價嘅，我哋做小市民嘅就無奈接受啦。咁但係不過就話加價裏面咧，其實巴士公司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套板斧，就係因為燃油啊、工資成本上漲啊，其實呢啲。板斧來來都是那幾套的，咁但係不過就喂，點解我哋政府還掂你都係港鐵有個罰款機制，將港鐵罰嗰嚿數去補貼翻落去俾巴士公司啊？呢個第一，第二，你要巴士公司要轉呢、這個舊車，其實還掂都係要補貼嘅，不如補貼埋呢啲啦。同埋一樣嘢，燃油去到尾就話喂，而家100多元一桶，其實70多美金一桶燃油嗰時，巴士公司都係冇減過噶。其實主要一樣嘢加得嘅，咁咪要變相加價嘅，咪推高個通脹咯，將我哋人工都要加翻落去咯。 Okay, 就唔好話淨係話加完嗰個票價，咁其實政府都要去把關呢樣嘢。 OK， 好多謝曬尹先生嘅電話嚇，我聽埋楊先生嘅電話先。楊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主持好，但我想讲下咧，巴士公司加价其实唔关我事，但个幅度太大啦。好似呢个城巴、火车二号 A 啊，平时都系居港罗市民用嘅，而家就4.6。如果一加两蚊咧，你6.4，就接近40% 嘅。 吓吓 吓，好犀利！同埋咧，加价呢样嘢其实就～有个好大嘅流动嘅，因为政府最近咧将个优惠年龄，长者优惠年龄个由65降到50，降到呢个60。咁其实呢个年龄里边咧，起码有200,000呢个年龄嘅人咧，每日都搭巴士嘅。政府差每程咧都要津贴10蚊呢嚟嘅。 嗯， 你睇 所以咧， 其实政府系最大嘅用家。津贴俾啲公共机构，即系津贴市民俾钱公共机构，变咗咧，甚至好多嗰阿公阿婆咧，佢两蚊搭车啊嘛，变咗喺啲隧道车上， 即係覺得有濫用嗰個情況係咪啊 ？OK， 明白。多謝楊先生嘅電話啦嚇。咁啊，頭先都講到幾樣嘢啦。咁包括就係即係燃油啊、人工嗰啲，當然係呢啲嘅公共交通營運上面咧，就係即係永恆嘅一啲要處理嘅難題啦嚇。咁但係就頭先都訪問咗巴士公司嘅代表啦，都講到話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嘅滯後嘅情況嚇。咁即係譬如話上一次嘅加價2021年先至落實，咁但係其實咧係2018年已經。提出的加价嚟噶啦，因为政府都要去到审视咧，就是、一篮子的因素咧，先至可以去到批准或者去决定个实际的加幅是怎样。咁所以咧，都令到巴士公司咧喺即系譬如系呢啲嘅预算上面咧，都好难规划噶。 咁另外有一个今次特别的地方就系头先提到啦，即系城巴就申请调高所有往返机场路线嗰个车费就幅度系50%啦。咁呢度咧都有啲议员回应嘅，就系话即系虽然过去咧系真系机场巴士系冇乜点加。咁但系佢哋亦都唔可以接受咧，即系巴士公司一次过就追加翻所谓二十几年嘅数啦。咁同埋呢度，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同唔同嘅嘉宾倾下。咁究竟系咪唔同嘅路线嗰、那个其实个经营表现都有分别啦？咁同埋有一啲路线其实1997年之后先开嘅，咁嗰一啲嗰个嘅车费本身就系已经系跟翻当时嗰个物价去定啦。吓、咁所以呢度亦都唔可以划一地去回应。 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请嚟一位经济学者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中大刘作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教授啊，庄教授你好， 你好， 系个电话接收，你听到吗？ 系听得到啊，系。 好嗱，今次咧就你見到呢啲巴士公司申請嘅加幅係你點會形容咧？因為頭先有巴士公司都講話，即係其實呢啲嘅加幅咧都係講緊係追落後啫。咁你同唔同意呢個係追落後嘅一個加幅咧？ 啊，其實佢就正常，因為每年提請申請咧就每年加，咁就唔會一次加咁多啦。咁今次申請都係差唔多係四五年前噶啦，咁都係2021年先落实啦，咁都系积咗几年嘅加幅嘅，咁所以就都理解佢即系点解会一次加咁多噶吓。 你点样睇同期啊？即系譬如讲紧九巴为例啦吓，佢哋话上一次提交申请已经系2018年啦，咁即系到而家已经系四五年嘅时间啦。咁而佢哋嘅申请加幅系9.5%，同期嘅经济数据，咁其实系咪都让呢个嘅加幅系讲得过去系合理咧？ 嗱，其实呢个时差，因为佢提请嗰阵时就应该系。再睇翻即係2018年之前嗰幾年嘅一啲即係經濟，佢就睇唔到2018年之後經濟會係點樣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呢兩年經濟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咁所以政府就都冇批嘅，咁所以就係有一個即係前後一個滯後喺度嘅。 另外咧，今次其中一個即係大家都覺得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城巴新巴啦，佢就係劃一申請加價2蚊啦，咁就有一啲路線咧，其實個增幅咧就會多過第二啲嘅。咁我哋其實以往咧比較少聽到咧交通工具嗰個申請加價唔係用一個百分比，而用一個劃一嘅價錢去即係申請啦。其實你點樣睇即係佢哋申請加價個方法？點解會用呢種方法嚟去申請加價咧？ 我谂呢个就可能都系减省佢嗰个行政成本啦，但系即系唔使再点样计每条线即加几多啊咁样，咁但系就即系都可能会影响到佢对短途咧加翻比较多啲嘅百分比啊，咁亦都未必对佢嚟讲一定系最好嘅啊，咁因为自己本身都冇用过一个即系比较科学计算啦，而家睇落就好似系一次过加2蚊啦，但系最后嗰个盈利系咪即系对佢嚟讲最好咧，都未必一定噶。 你点样睇而家呢个巴士票价嘅调整机制咧？头先巴士公司嘅代表就话，真系有一个落后嘅情况啦，吓，即系一时审批都要需时啦。咁但系我哋都留意到，即系譬如佢哋即系呢几间巴士公司今次都系上年去到提出加价啦。咁到今年啦，咁大家都唔知道嗰个复常步伐系点，其实都仲有好多变数嘅。咁系咪真系嗰个调整机制系令到个审批嗰个时间太慢？咁就令到即系呢个嘅加幅啊吓，呢个加幅令到市民即系觉得咁惊人。咁以后如果呢个机制即系继续落去，以后呢啲咁样嘅惊人加幅系咪都会继续出现咧？ 嗱，咁几个原因啦，因为巴士公司去提交申请都有原因嘅，咁你冇理由话即系每年通胀咁啊，都第一个申请嘅吓。咁但系累积几年之后咧，又要加得多。咁我所以我建议咧，其实可以分开两重去，即系一部分咧，譬如话去到通胀率，佢哋可以唔需要。經過批准都係加嘅，咁如果想額外加咧，就要即係累積幾年咁嘅申請咯。啊，咁等於一啲公務員，即係一啲紀律部隊去嗰啲 薪酬改革，佢都係先跟咗通脹加，然後再有結構性嘅調整嘅。咁如果咁樣嘅話，就可以每年就走翻通脹或者一個比較低嘅百分比俾佢哋調整咗個成本先啦。 嗯，咁如果有一個方程式嘅方法去計算個加幅，又會唔會大家覺得透明度高啲咧？ 其實而家地鐵都有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咁但係巴士營運就同地鐵係都係有啲唔同嘅，要定個方程式出嚟都係有啲難度嘅。 嗯。你又點樣睇呢？即係有啲嘅議員啦，或者頭先有聽眾都提到啦，其實因為而家巴士同埋港鐵呢都已經係一個直接嘅競爭對手啦。咁如果當即政府係好多嘅地區都係興建新嘅即係規劃新嘅鐵路線嘅時候，就會影響到當地嘅一啲巴士嘅營運嘅收入啦。咁如果將一啲嘅港鐵嘅股息去到補貼返即係而家巴士公司嘅虧損，你又點睇呢個建議呢？ 咁我諗呢個你都要真係有證據，或者即係政府係有譬如偏幫啊，或者嘅地鐵營運係有個特別嘅好處啦。咁但係好難否認，就巴士真係有路面嘅擠塞啦，有其他嘅情況。咁但係好多時候咧，你要睇翻成盤數，因為巴士公司譬如攞呢、這個即係經營執照咧，佢攞呢個執照就佢唔除咗可以經營巴士嘅即係票務之外咧，佢有好多其他嘅收入，譬如廣告其他嘢。咁所以我哋計嘅數就唔係淨係計去即係巴士車費嗰度，因為通常啲車費啊、地鐵啊呢啲通常都好難賺錢嘅。咁但係如果額外嘅經營係因為呢個牌照而出嚟嘅話咧，都應該將其他業務計埋一次過去計嗰個盈利㗎。 另外頭先咧都提到一點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城巴嗰個機場線就申請加價五成啦。咁佢個解釋咧就話其實咧1997年咧開始營運以嚟咧都未加過價。咁但如果你睇翻咧即係同期香港個物價增幅咧，其實呢一個加價嘅申請幅度咧，你覺得合唔合理咧？ 其實呢個就唔可以咁樣睇嘅，因為巴士申請加價，巴士本身應該係成盤數睇嘅。即係可能有啲路線你會賺，但係啲路線你都會蝕或者唔可以加價。咁所以喺以往嘅加幅俾到佢嘅加幅嗰陣時咧，其實已經計埋佢所有嘅線路㗎啦，即係就話就唔應該單獨攞條線出嚟睇話二十年啊幾十年冇加到就去加，因為成盤數已經係即係之前俾你嘅加幅已經係計埋呢啲機場嘅即係營運㗎啦。 嗯，亦都有議員提出咧，就係話將即係收取專營權嘅費用啊，聯同埋譬如外匯基金啊，或者係港鐵股息啊，去成立一個公用事業穩定基金，因為而家咧就有好多嘅公用事業啦、啊、交通工具啊、電費、煤氣等等，都係咧即係受住而家嗰個嘅通脹，就是、不斷咁上升個費用啦、啊。你又覺得香港係咪時候需要有一個公用事業穩定基金咧？ 其實你要睇翻有啲行業啊，即係佢好難，即係而家呢個世代都難賺錢嘅，佢即係要改，即係時代會改變。咁會唔會係即係巴士公司太多咧？即係如果你覺得係賺錢空間唔大嘅，你可以即係減少佢哋嘅競爭噶嘛？即係可能唔批咁多巴士公司啊。咁如果巴士公司覺得係冇盈利，佢都唔會再投標啊嘛。咁所以暫時覺得就即係未必有咁嘅急切必要咧，有個穩定基金喺度啦。 OK， 好，唔该晒庄太良教授，多谢你。 系啊， 系庄太良教授咧，就系中大方面嘅经济学教授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郑故事 again。今日我哋再讲一个美国好出名嘅作家，叫 Jack London。他的作品 Martin Eden， 上次我们讲到男主角和女主角有一点拗叫，因为他们看一套歌剧对这套歌剧的评价很有不同的。男主角就说 If I don't like a thing， 如果我不喜欢一件事 I don't like it， that's all， 那我就是不喜欢， that is all， 我不需要去顾及其他人世界所有人专家啦、学者啦，佢哋嘅感受，即使佢哋觉得系好正 ，OK， 都唔代表我需要去扭转自己嘅睇法。If I don't like a thing, I don't like it. That's all. There's no reason under the sun why I should ape a liking for it just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my fellow creatures like it or make believe they like it. 即使世上嘅绝大多数，我嘅同类即系人类啦，系绝大多数咧咁样认为，或者表现到好似咁样认为啦，都唔代表我要去扮嘅。There's no reason under the sun why I should ape a liking for it. Ape, A-P-E, 即是猿人的 ape 作为一个动词扮 APE、okay? Why I should ape a liking for it just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my fellow creatures like it 很型的一个句子，这段文字上回我们的网站看，我们就会将这段文字打出来的了。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 Jack London 的这本书 Martin Eid。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就傾緊巴士公司申請加價，咁啊頭先都提到咧係城巴營運嘅機場路線咧，咁係申請加價50%啦。咁但係林志恩都要可以留意翻，即係如果一啲受影響嘅人士咧，都要留意翻，其實係而家一啲嘅機場啊，同埋港珠澳大橋嘅員工咧，都可以咧即係有即係部分啦，可以經僱主咧去到申請一啲嘅票價優惠嘅。咁呢個就詳情可能大家留意翻咧，或者問翻僱主啦。好，呢個時間咧，我哋都揾嚟咧就另一個。我嘅公共交通智库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咁啊电话旁边有香港公共交通智库干事陈迪尧啊，陈迪尧你好， 主持你好，系主持你好， 系想同你倾下咧，嗱今次呢几间巴士公司申请嘅加幅啦吓，咁啊我哋头先引述咗啦，当中有冇啲咩嘅路线可能即系加得特别劲啊，或者系你喺研究嘅过程之中有冇啲咩即系细微啲嘅发现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其實我但係啱啱你哋都講咗個機場 A 線嘅城巴加幅50% 啦，咁啊申請，咁啊另外其他有啲路線咧例如城巴、新巴話申請每程加$2，其實對一啲短途客嚟講咧係個加幅係好高嘅，起碼過60% 嘅咁樣。咁另外而城巴嗰個機場路線嘅 A 線咧。同埋有啲 NA 線，如果加50% 咧，佢最高個收費咧係去到$87一程嘅。咁、我覺得如果既然有咁嘅收費嘅話，你好多乘客可能因為咁嘅情況，可能會轉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嘅，甚至乎可能湊夠4-5個人，不如搭的士，可能俾多少少都差唔多錢啦。咁、到時係加咗價，但係个乘客量亦都会流失去其他交通工具嗰度咯。 你会点样评价新巴同埋城巴市区线划一申请加价$2呢个做法咧？因为以前都好少听到一个咁样嘅申请加价。 因为城巴同新巴咧本身两个收费制度嚟嘅咁样，咁城巴咧由以前93年嗰时候开始营运专营巴士。港岛区专营巴士服务啦，咁个收费咧，好似例如10号线啊、5号B 啊嗰啲线咧，嗰、那个收费咧，比较低嘅，咁可能都有啲路线因为咁样啦，而希望即系调翻高少少啦，因为本身如果你收费平，你长程同埋加埋个行车时间，基本上可能围唔到皮嘅咁样，但系喺有啲路線，例如好短途路線啦，好似叫來往理東村去到香港仔嘅98線啦，咁我本身收3.1嘅，咁啊如果加$2咧，咁啊真係要去到5.1噶咯，咁變相嚟講，嗰個收費分鐘仲比鄰近隔離類似嘅小巴線可能會高嘅例如39C 啦，咁39C 嗰個本身收費都係3.幾嘅咁樣，咁啊變相嚟講仲貴過去喎，咁我覺得。喺呢个加幅嚟讲，会唔会有啲高得滞？同埋嗰个佢唔系以 percentage 去计，系以$2去计。咁有啲加$2嘅，可能有啲长路线$2嘅，可能就未过10%啦。但系问题啲短路线咧，肯定全部爆50-60% 都有咁嘅情况发生。我觉得到时啲市民系会拣。搭公共交通工具会可能会视乎埋时间之外，仲有车费嘅问题啦。咁另外，如果有啲路线，即系好似啲同港铁有竞争嘅路线啦，例如一啲叫720啊、780啊、7.幾嘅，咁你加个价都去到9.幾嘅，咁你变相嚟讲，可能你同收费嚟讲可能会贵过港铁，咁啲市民最后会唔会落咗去港铁嗰度？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如果。假設是成功批嗰個加幅，可能 都會流失到好多乘客嘅。 Okay, 不過最後即係睇下個政府嗰個把關係去到幾多咯。 Okay, 好。 陳德耀都想同你傾咧幾間巴士公司盤數，因為睇翻咧其實除咗九巴之外啦，新巴同城巴都所謂佢哋見紅啊嘛，即係嗰個嘅盈餘嘅話，咁其實咧係咩原因啦？即係令到城巴同新巴好似個經營壓力係比起九巴係更加大。 因為九巴本身九龍新界為主啦，咁樣因為本身佢喺好多九龍新界區都有啲新發展區嘅，咁、九巴都有啲老主要都係靠一啲本地嘅通勤嘅服務為主啦。而城巴新巴咧，過往嗱我講城巴先啦，城巴過往主要盈利嚟講咧係主要嚟自一啲來往口岸嘅路線啦、機場嘅路線啦，同埋有部。部分来往新界至到港岛区嘅巡路线，而靠嗰啲路线去 support 晒成个城巴嘅营运嘅咁样。而新巴咧，主要过往咧都系依靠来往山顶啊，去赤柱啊，甚至乎去石澳嗰啲为主。过往都未港东铁线未过海之前咧，都系有好多过海嘅乘客。去 support 佢哋嘅營運嘅，咁而家大家知道啦，東鐵線已經去到金鐘啦，咁亦都有過海隧道線亦都有流失嘅情況嘅，依啲都係令到嗰個巴士公司都有個打擊咁樣咯。 好，唔該曬陳德耀，多謝你嚇。陳德耀就係香港公共交通智庫嘅幹事，我哋呢個時候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嘅坏车已经离场，不过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二道。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坏车，龙尾系排到去 Mega Box。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系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叮当健康、中国派对文化、苏新服务、新利软件和中国环境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3.78，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72， 人民币 6.905， 英镑对美元 1.209， 欧元对美元 1.065， 澳元对美元 0.665，新西兰元兑美元 0.621， 港金报1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07.2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啊。九龙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喺伊利沙伯大厦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而家龙尾咧好长啊，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龙翔道荃湾伊利沙伯大厦对开嗰度附近发生意外事故，塞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之前咧，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嗰度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现时嗰度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咧分别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同埋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嘅亚街老街去旺角。之前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嗰度咧，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分别塞到去彩虹村同埋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都多车的龙尾在下乡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近住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林志恩啊，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学车考车嘅问题吓。嗱，而家咧就如果考生啦就喺路试唔合格嘅话咧，就可以申请翻喺后试名单最尾嘅考期，即系尾期嗰度再考过啦。又或者咧可以申请快期嘅吓，咁去到重考翻咧就唔合格嘅路试部分。所谓快期嘅意思咧，即系话系嚟自一啲考生。可能佢要延期啊，或者佢要暂时取消个考期，而腾出嚟嘅空缺，咁就可以俾一啲嘅补考嘅路试嘅考生咧，去到申请咧做一个快期嘅补考啦。咁呢啲嘅快期嘅补考咧，个数量好有限噶。咁但系近期咧就有个情况出现咗，就系、是、咧有啲考生都去到表达翻，就系话咧要去到做呢个快期重考咧。可能咧都要等好耐啊，即系甚至可能差唔多等一年咁嘅现嘅情况，以至到咧就有一啲嘅中介公司咧就应运而生，就话咧去帮呢啲嘅重考生咧去到争取呢个快期补考。 系啊，其实如果用即系一个重考生嘅角度嚟睇，咁当然想尽快抢到个期啦，因为趁自己对个考试内容仲有啲记忆啦，同埋又唔使再补中啦。嗱，咁如果咧顺利抢到快期咧，咁我都听讲话即系最快最快，其实两三个星期都可以安排到嘅。咁同埋有一啲人咧，就其实而家有一啲真系实质上面需要啦，譬如佢哋可能要去外地升学啊，或者去外地生活，咁所以对嗰、那个即系重考嘅服务咧，都有一定嘅需求嘅。同埋亦都有一啲咧，即系揸车嘅师傅就话咧，其实近排咧，即系嗰、那个考牌嗰个人龙啊，其实都系几长噶吓，因为始终啦，疫情嚟讲啦，即系暂停咗一啲考牌试啦，咁而且咧，亦都有多咗人移民啦，咁。亦都系一个即系令到多人学车嘅一个催化剂，即系好多人想系离开香港之前咧就快啲学咗车先。咁但系咧，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考牌唔系第一即系一次就考到啦。咁多人考车，自然亦都会多咗人需要重考啦。咁就所以出现咗头先陆宇光个状况咧，就有啲嘅中介公司咧就帮人去申请快期。咁听闻都收到几千蚊一次嘅。 系啊，咁睇翻啲报道咧，呢啲中介公司帮呢啲嘅考生去到申请一个重考嘅快期咧。咁、那个收费系讲緊即係动辄系几千蚊啦吓，亦都有啲嘅中介公司咧，其实本身都有提供一啲嘅学车嘅服务嘅。咁佢将呢个嘅申请快期嘅服务同埋呢个学车嘅服务咧，就捆绑埋一齐。咁就啲考生咧要俾即几千蚊啦，咁就包晒呢两样嘅服务啦吓。咁我睇到有报道咧，就引述一啲嘅中介话咧，其实如果你自己去到喺网上面整嗰个嘅快期咧，其实真系可能咧要系。差唔多一年咧，先至等到咧下次重考嗰个时间啦。咁而你个学牌咧，吓学神牌啦，所谓有效期啊，得一年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等过一年嘅时间去到，先至有个快期，先至有一个重考嘅时间。咁你到时咧，可能真系未必记得咧你嗰个嘅揸车技巧啦。可能到时咧又要补中，咁补中咪又系钱。咁而如果你个学牌系过咗期嘅，又要咧系俾500几蚊去到续牌啦。咁所以咧就来来回回咁，不如俾钱啲中介公司，就一次过俾5-6千蚊咧去到做呢个抢快期嘅一个服务啦。咁就运输署咧就最近啦吓，咁就喺3月14号，寻日就表示啦，咁就为咗打击一啲坊间有啲中介公司咧就声称可以收费帮重考生抢快期嘅问题咧，这个重考生嘅快期空缺咧就会由3月28号开始，就将会以电脑抽签嘅方式去到分配。就取代咧現時先到先得嘅申請安排啦。 咁運輸署亦都其實預期咧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會唔會咧嗰、那個抽籤機就啱啱推出嘅初期咧，可能好多重考生即係一次過湧去申請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首輪嘅抽籤嘅登記期咧，就會係有幾日時間嘅，就會係3月28号啦，去到30号。咁首次嘅抽籤咧，就會喺3月31号進行嘅。咁而合資格嘅重考生咧，就有充裕嘅時間啦，去登記參加抽籤。就运输署都呼吁大家啦，即系唔使急住咧，第一日咧就蜂拥去登记。咁亦都此外啦，为咗应付个路试嘅需求咧，其实运输署咧就会加一啲额外重考生嘅时段嘅。咁就主要系星期六啦，咁为期大概6个月嘅，咁亦都会适时去检讨相关安排啦。 咁嗰个抽签机制系点样呢？咁一啲合资格嘅重考生呢，就可以星期一至五啦，朝早11点到夜晚系半夜12点，就透过重考生快期预约服务网上系统呢，又或者系电话语音系统热线呢，去到登记下一个工作日举行嘅抽签啦，要登记一啲基本资料啦。咁嗰个嘅抽签呢，就会喺呢呢个都系星期一至五，就以电脑去到进行嘅。咁就喺每个嘅抽签日上昼9点咧，就会喺运输署嘅网页咧嗰度公布嘅。咁亦都咧，中签嘅重考生咧，亦都会透过电邮或者短信咧，去到收到一个重考生快期嘅一个个人识别码。咁就用翻嗰个个人识别码去登入翻系统咧，就可以拣翻个考期啦。咁好啦，而家有一个即系抽签嘅一个新安排啦。咁究竟系咪有效去到打击呢啲嘅中介公司嘅服务咧？又或者系真系帮到啲重考生去到咧，系可以快啲咁啊，或者系真系唔使等咁耐啊，先至攞到嗰个重考嘅日期咧吓？啊，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啊，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啲就系近期真系一下考车嘅，不幸唔合格啦。咁大家嗰个重考嗰个经验系点咧？要等几耐咧？又或者各位听众可能系一啲嘅揸车师傅啊，教车师傅嚟嘅，咁大家又点睇呢啲嘅安排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吓。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嘅代表吓，有香港驾驶教师从业员协会嘅主席胡庆成啊，胡生你好。 系 你好，你好，你点睇呢个嘅新嘅抽签机制嘅安排啊？ 呢个新嘅抽签机制咧，系以前用电话嗰个叫做登记，到呢个阶段咧，我谂往返都成5-6年之间咧，由嗰啲从唔去考嗰啲考期攞出嚟做一个俾学生重考嘅快期嗰个事宜嘅，但系喺个过程之中咧，即系。好多咧，坊間咧，譬如啲電腦啊，或者係電腦比較宣傳咧，嗰啲叫代辦中心咧，就有啲叫壟斷咗呢個叫抽籤嘅嗰個成個過程，即係個系統。咁搞到依家好多咧，重考學生咧，有時真係要好嘥好多錢去做一次重考嗰個咩啊，大期嗰個費用，可能有啲4-5千蚊不等啊。咁其實個學生有時好無奈去要參與呢個所謂重考嘅。报考嘅嗰个电脑抽签嘅手续，咁好依家运输署依家新嘅机制咧，做呢个抽签咁去做咧，每个星期嘅第二星期六去全日去进行咧，系对学生一个好嘅咩嘅，好嘅即系嗰个系嗰个过程嚟嘅。咁学生起码都唔得，都可以有个途径，起码都自己可以抽签去做呢个叫做。同考牌嗰个快期嘅嗰个二手组。 嗯，阿胡生，你个电话嘅接收唔系太稳定啊，咁想请你咧就留喺一个接收得比较好啲嘅地方去同我哋做呢个访问。 我啱啱就头先等个电话，我睇埋一边咧，我响个位置，我同你讲少啦，嗰度流动咧个电话。接收方面比較嗰個水平比較弱啲。 OK, okay、不如都請你講多少少，即係而家個狀況啦。即係頭先你都講話，即係有啲嘅中介公司去到搶呢啲快期去重考啦嚇。咁如果真係即係以你所理解啦，即係如果考生去想自己去到登記一個快期重考，有幾困難啊？係咪真係好少聽到成功嘅情況咧？ 我諗大部分都好少成功嘅，有啲同學都同我嚟反映嗰個問題。佢话我哋抽好多次，点解自己都抽唔到嘅？佢话系咪我哋本身系咪嗰个电脑啊，或者某啲嗰个系统有问题啊？咁我哋都反映翻，我哋依家就算我哋有啲，譬如出边啲会员啊，或者有啲考抽校，佢哋都同学生代办去做嘅，佢哋都话可能系个电脑个网络唔够人快咧，第一样，第二样，早排啲试过发生有个事件嘅，咁电话咧，我哋有条重口快捷热线嘅。是运输署那边的，咁但是一啱啱有一个同学咧就打错一个字，原来那个是电话咧系直接是一个系叫快期中心嚟嘅，咁疫情咧好多人都唔知道有第二条电话线，咁我哋都同署方反映翻，点解会有第二条电话线俾学生去报嗰个重考嗰个系电脑语音电话号码嘅，咁后屘后期署方都话，可能系人手有个问题编搞错咗，所以一张条线咧取消咗。咁我哋喺呢度有啲疑惑，同埋依家好似快期幫做電腦嗰啲咧，咁佢哋好似睇戲一樣嘅。譬如我有 book 幾點， 譬如假設啦，嚟緊聽日下晝四五鐘有一場嘅，咁可能有一場裏面可能咧已經知道考幾點嘅，咁同個即係將會想去投考法期嘅同我講，呢、這個期會有出現，但我哋出面係完全唔知嘅，所以同我哋有啲疑惑，係咪個制度問題啊？或者係有啲叫做係叫做溝通啊，或者某啲嘅存在，所以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咁我哋都同運輸業反映翻呢個問題。咁處方方面咧都回應翻，我哋會跟進。咁好似今次呢個快期咧，其實都搞咗好多年嘅。我哋由開始由電話抽籤到依家咧，都投訴到依家好多好多次，但係都去到立法會啊，有啲議員去從事中間調解啊。或者是去即係研究呢樣嘢係咪有問題？咁依家都有個成效出現，就係睇到依家處方都肯做。咁早一排咧，我哋都上立法會咧，就見翻某啲官員嘅，都反映翻呢個問題。我都問個官員，我話你好似第一次考嘅，你又排耐啲，個學生都可以接受。但你話重考呢一排成年幾咧，我諗對嗰個重考生好似有啲唔公平。 Okay. 所以依家運輸有個新嘅機制咧。你話開始緊啦，好似驟雨中嘅陽光咁樣，突然間好天嘅情況、 okay. 都可能一個時間性問題。 好，嗱，再次都係呼籲各位聽眾啦，咁大家唔知係近期有冇去到試過考車咧？咁如果有唔合格嘅話，會唔會都經歷過呢個重考要等好耐嘅情況咧？又或者係你係教車師傅嚟嘅，你幫啲考生咧去到報重考，咁大家嘅經驗又係點樣咧？咁而家運輸署有一個新嘅一個抽籤嘅機制將會推出啦，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胡慶成都想問多一個問題，關於嗰啲嘅排期嘅中。其实有没有听学生讲过说要给多少钱出来呢才可以即去排期啦，还有就是是不是给了钱就一定抢到个快期呢？ 这个是确定的，有些同学反映回来4500元5000元、哇很昂贵啊，重惨过一个考试那个收费的费用。但是学生没办法，譬如早排有很多离港的要去移民的那些朋友或者同学，他们都没办法，他们都知道不钱都是事实被人要去希望得到个机会啦，咁即係要使笔钱嚟做样，但係有样嘢出现嘅。重考快期呢，好似我哋譬如私人嘅师傅，譬如个学生呢叫佢抽快期，可能去下个学生唔係去咗自己度㗎，点解呢？嗰啲中介公司呢直情一条龙服务，将个学生呢介绍埋俾佢自己呢，譬如有嗰啲叫大家都系合作嘅啲伙伴，直情将学生过埋俾嗰啲系咩呢，其他嘅私人师傅，咁变咗对现有咁嘅师傅呢，我哋同意好多时反映翻，好似抢咗个学生咁，喂，学生系我跟开考开，我哋一啖心机一啖，即系已经系摆好心机，但系考唔到冇办法啦。希望我第二次会进行合格，但系好多时都好气馁，点解咧？佢话俾亲人都系抽个快期都系冇咗。 胡生都想问翻咧，因为以前咧即系运输署都有讲过话，重考生系要实名登记啦，唔可以转让啦，亦都喺咧系早前咧系透过网上预约嘅话咧系要使用政府嘅智方便手机程式啊，同埋咧要有有效嘅个人电子证书先至可以申请嘅。咁其实你点样理解呢啲实名制都冇办法去到即系阻止呢啲中介公司出现呢？ 希望咧，嗱，佢有個叫做即係制衡呢樣嘢啦。咁第二樣咧，又講翻即係考生啦。譬如依家有啲年青嘅朋友，或者啲比較係咩啦，讀書啊嗰啲，即係考私家車型課，即係嗰啲同學咧就好啲嘅。佢電腦對電腦網絡或者呢啲系統咧比較掌握到，佢可以做得到。但係譬如有啲年長，譬如佢依啲就退休人士，電腦方面係冇咁掌握嘅技巧，或者佢嗰啲係咩？上網呢啲係完全掌握唔到嘅，咁嗰啲又點處理呢？我哋都同處方講，喂，譬如有啲真係唔得，咁點咧？佢仍然至方便啊，或者係手機 app 裏面啊，所以好多時網絡嗰啲係網上系統，佢都唔識運用，咁點去面對啲問題？佢話冇辦法㗎啦，新嘅機制出現係全部係唯一要做呢樣嘢。咁我哋即係坊間咧，譬如大家話好啦，私人師傅有時都有心無力，幫到一部分，幫唔到一部分，就係咁咯。 胡生，我记得咧上年个审计报告咧都提出咗一点咧，就是、因为其实本身咧嗰个驾驶老师个轮候时间都长嘅，其实头先所讲就最长都可以等一年啦。其实呢个都系运输署要改善嘅地方。其实个问题源头咧，即系点解冇咁多考试时段？系咪因为嗰啲嘅本身个考官个数目唔够咧？ 系啊，嗱呢个又系第二个咧，即系原因。 咁正常嚟講，香港咧而家差唔多成六七百萬人。你話考車人數咧，你話雖然現有階段咧，你話過唔過需求要考車咧，我諗大部分年輕人都希望自己有個車牌啊，自己可能工作或者係代步需要用揸車呢個活動，即係呢個行動嘅。但係喺一個人數方面咧，即係我理解運輸署初期咧，我哋以前從事考車咧，都有百幾個考為主任，但係依家慢慢咧開始咧。個人數下跌緊，一來咧招聘嗰個係咩事咧？嗰、那個行政人口膨脹同埋疫情之後嘅問題。第二，佢本身考牌主任都有部分要退休，所以咧有青黃不接嘅情況發生，所以令到考生咧嗰、那個考期咧越嚟越延長咯。 其实都想问一下咧，就系、是、因为今次嚟紧新嘅做法就会系抽签啦。咁但系始终抽签都会有一个即系运气嘅成分啦。咁如果有啲重考生真系喺个抽签期都抽唔中嘅，咁啊下次又要再登记抽签啦。咁会唔会真系有啲人即系重复几次都抽唔中咧？咁嗰啲人又应该点样去帮佢哋咧？ 佢有个时间锁住啦，个考生咧，譬如入嘅资料就系可能一个礼拜啊，或者系两个礼拜。咁佢。重複，如果係過咗兩禮拜之後咧，佢本身就算佢想再抽到，可能需要咧再重新登記翻個資料，再入翻隊。咁變咗有部分咧同學咪可以即係希望盡量喺兩個禮拜之內咧爭取，即係希望攞到機會啦。如果爭取唔到，可能要等輪候俾人即係退出個 list 之後咧，再等下一次咧，即係用嗰個入進登入翻呢個網頁，再做翻個。排快期嘅手續咯。 嗱，頭先都講到話，即係考車嗰個嘅容量啦，即係嗰個日子嘅容量，其實都因為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嗰個考牌主任嘅人數可能即係近期都出現咗問題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會唔會係考場咧？有啲嘅業界人士都講話考場都唔夠喎，係咪咁咧？你同唔同意咧？ 我哋上一次同即係處方開會，我都提出個問題。咁佢哋沿用咧，依家大部分啲考場咧，我諗最新嗰個就係喺荃灣嘅榮考街，我諗就係開始運作到依家服務兩三年嘅時間，但係都係由以前嘅葵青圍考場轉過去，但係大部分考場都係即係我諗最年青嗰個考場咧，即係嗰個用期咧，我諗十年之內咯。你話幾十年前都有嘅，但係我都同處方講，喂，點解唔開拓啲新界啊？譬如去到邊度咧？去到搭石角啊？或者去到將軍澳啊，呢啲人口冇咁稠密地方，開個新考場嚟，等大家學車嗰度咧，都唔使大家咁即係學車嘅時間又話俾人阻街啊，又塞啦，咁已經讓好多問題發生。但係處方都話我哋研究緊，希望開拓新啲，即係以前叫衛星城市，大家冇咗衛星城市，變咗所有比較偏遠嘅地方嚟進行一個教車或者考車嘅活動。 好，唔該曬胡生啊，多謝你啊。 系，多谢 胡庆胜咧，就系香港驾驶教师从业员协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各位听众点一睇而家个考车个情况咧吓？有抽签机制又会唔会好啲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 社交网站表示，佢已经指示外长促成同中国正式建交嘅事宜。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欢迎洪都拉斯方面嘅表态。汪文斌话：世界上181个国家喺一个中国原则嘅基础上同中国建交嘅事实，充分证明同中国建交系历史发展嘅大势同时代政治潮流嘅正确选择。中方愿喺一个中国原则嘅基础上，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嘅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一宗意外事故啊，喺港岛湾仔告士打道啊，告士打道西行线喺世贸中心对开有意外， 现时告示打到来往方向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啦。一边嘅龙尾西行线咧，龙尾就去到维园落桥位。东行去北角方向咧，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嘅告示打道近住世贸中心嗰度有意外，西行线就部分行车线受阻啦。不过而家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一边嘅龙尾就去到维园落桥位，另一边就去到军器厂街。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新山道，因为多车影响嘅关系啊，启德隧道而家去尖沙咀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因为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多车啦，龙尾差唔多塞到去启德隧道嘅，所以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要间封。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码头。九龙嘅路面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之前伊利沙伯大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啦。而亚皆老街去旺角之前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但系就影响到太子道东咧，多车啦。太子道东去旺角龙尾排到彩虹村嘅，仲有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段咧，都仲系较为多车。新界方面，沙头角公路近住石涌坳嗰段咧，之前因为路陷啊，咁啊近住沙头角检查站咧，曾经有封路措施，现时嗰度封路全部开翻噶啦。沙头角公路因为受路陷影响嘅行车线咧，而家全部重开。屯门嗰边咧，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带咧，就仲系繁忙。仲有就丁九桥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咧，都系较为多车噶。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近和斜村嗰度咧，来往方向都多车。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美田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过咗沙田马场。最后，消防处提你，自动心脏随战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隻佬。 边度唔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冇屋企人呢？ 委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编剧港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将于2023年5月1日生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運輸署就話咧，為咗要打擊坊間有啲中介公司咧，係幫啲重考生嚇考車嗰啲重考生去搶快期咧，就話重考生嘅快期空缺咧，就將會由3月28日開始，就會以電腦抽籤嘅方式去到分配，取代而家先到先得嘅申請安排。各位聽眾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蔡先生喺度，蔡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啊。 我太太就近排考咗3次车啦，咁有2次系重考啦。 系。 咁嗰2次重考都有帮衬嘅中一间中介公司嘅。 哦，系。 咁我就觉得系好离谱啦，系谋取暴利啦，利用政府嘅漏洞。咁我觉得哇，点解可以咁明目张？ 伤胆嘅咧？ 可唔可以讲下用咗几多钱嚟到用佢嘅服务咧？ 我了解到从我太太口中得知，应该每次都系多过3000蚊嘅。 嗯嗯。 系啦，咁佢就系直情咧，你如果喺 Google 度 search 考车重考牌快期咧，佢哋系有广告系置顶嘅。咁我点解可以咁明目张胆？我曾经有问过啊，点解咁明目张胆？咁根据我太太个考车师傅就话，应该有廉署同埋税局都有跟过呢一间公司，但系都揾唔到有咩问题，即系都冇办法。咁我就系咯，即系觉得好离谱啦，即系直情我直情有谂过会唔会系运输署包庇佢哋啦。咁而家就知道有呢个运输署嘅新安排，我就觉得好高兴啦，即系绝对应该杜绝呢啲行为嘅。 系，咁但系用咗呢啲嘅中介服务，系咪真系好快就抢到快期咧？ 系啦，都抢到嘅，但系都唔容易嘅。咁我哋嘅经验就系咧，佢7:30咧就会 send 喺 WhatsApp 度 send 3条 link 过嚟嘅。咁嗰3条 link 咧就可以授权个字方便，即系授权俾佢哋啦。咁大部分時間咧，你要即刻撳啦，7:30。咁撳完呢條 link 咧係冇反應嘅，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冇反應嘅。咁要試咗幾日啦，我哋都係試咗大約1星期到，每日都係準時7:30咁樣試咧，先至係可以排到嘅。 咁所以就都真係用咗一啲錢去到搶快期啦。咁所以頭先蔡生就認為，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抽籤安排都係好事啊嘛。 絕對，如果可以杜絕到，即係我希望佢哋中介公司唔會諗到一啲新嘅方法去繼續去咁樣生存啊，或者再謀取暴利啦。 OK， 好，唔該曬蔡生嘅電話嚇。咁啊，頭先都講到呢啲中介公司咧，咁其實雖然話呢啲嘅登記申請快期重考咧，咁係要實名制啦，咁但其實都可以係考生提供啲個人資料，就俾呢個中介公司去到搶個快期翻嚟。咁所以係咪有一個即係違法嘅成分咧？咁可能又未必喎。 嗯，咁同埋頭先都提到咧，其實中介公司就算你俾咗錢，都唔一定係第一次就已經抽到喎。咁即係可能有啲人其實係俾多过3000蚊添， 系啊，好啦，听埋黄先生嘅电话先。黄生你好， 系，喂，你好啊，喂，我而家啱啱就头先报紧咧个红隧交通意外嗰个位啊，系啊，我过紧去， 系， 啱啱我系真牌嘅， 系你方方面咁，系正讲， 而家方便讲嘅，系，我系一个真系受惠于呢一种俾钱收快期嘅一个人啦。其实我觉得咧呢件事对我嚟讲系一个福音嚟嘅啦，我唔系托梗嘅，即系嗰种，我帮人哋讲说话。首先我是上年3月的时候考第一次 fail 了。咁然后呢我是排即是我自己尝试去自己抽了抽不到呢种快期。然后我是等慢期等比期等了270天。我今年的2月头的时候我再考过，然后我停了。然后我俾3000蚊人哋帮我抽嘅时候，我瞬间就抽到啦。咁我而家都话啦，我今日系第5日揸紧车，已经去红灯行紧啦。 Okay. 听落去嗰件事又系，我好似喂有钱大晒啦。其实系啊，呢件事让我减轻咗好大嘅精神压力啊，即系我唔需要再担心我下一次要等几耐。咁呢个第二就系、是、我中间仲有好多新 course 嘅，例如我要重新去学车，我重新再去熟悉一条我唔熟悉嘅考试路段，因为你。可能大家都知道，每一條考試路段佢個形式唔一樣。咁我3個考場都唔同嘅，係令我好掙扎，好掙扎咁樣。咁所以我反而而家呢一件事就讓我好似得到解決咯。咁我就咁係咁樣。所以我覺得起碼呢件事都要有個規矩可以俾我揀。我大概 expect 到我收快期喺某一個合理嘅時間入邊，我應該會收得到。咁然後我去安排我自己嘅嗰啲考試嘅時間啊，我安排我自己其他嗰啲嘅生活都好啲。起碼就係好短期入。我達到咗我嘅目標。咁你話考喺而家即係運輸署本身嗰、那個考試嘅時間，要排飯期個考試嘅時間好長時間喎。係啊，呢個就係一個大問題。但係起碼我而家有一個解決嘅方式啊，令我唔使咁折騰。我就係話連學車連考車，我已經用咗成3000幾蚊，咁唔係3萬幾蚊。咁我呢個3000蚊收費期都只不過成件事嘅 10%。咁我 believe 咗200多，我真係何樂而不為咧？你話係咪 ？OK，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啊。咁啊，佢都形容到啦，即係頭先講，即係第一次係去到報翻個尾期再重考咧，要270幾日。第二次咧，即係先用咗嗰啲中介服務咧，咁就可以快啲啦。咁但係即係都令到佢有一個好大嘅精神壓力啊。咁 所以其實個問題又好似歸根究底係個考試個期唔夠啊。即係我頭先所講，即係考牌官啦。 同埋考場嘅不足，係令到有啲人可能真係排咗好耐，都唔知幾時先有得重考。 咁而家運輸署就話咧，係嚟緊啊，喺星期六咧都會增加啲額外嘅重考生考試時段啦。咁睇會唔會可以幫到手，係縮短嗰個排隊嘅人龍多少少啦嚇。跟住落嚟咧，仲有位黃生聽眾喺度啊，黃生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請講。 系，我想讲咧，话教车师傅嚟嘅。 系系。 咁其实个问题，我觉得归根究底咧，就系因为运输署正常期实在太耐啦。 嗯， 系啦，因为本身咧，我已经做咗十几年噶啦，喺、大概十年前到啦，其实啲期咧就大概三至两个月嘅啫。系啦，咁变咗咧，可能啲考生唔合格，其实佢哋唔一定需要快期嘅，因为调翻转快期其实有问题嘅，因为快期咧实在太快啦，可能攞到个考期咧，根本两个礼拜后就有考牌，其实啲学生根本系未必学得切嘅。 分分钟佢要即系考一个新嘅路段添，系嘛？ 系啦，因为唔一定考翻之前嘅考场嘅，咁、所以如果其实以前嚟计，可能两至三个月反而系好合理嘅，即系攞翻个期，我慢慢用两三个月时间慢慢学翻啊，咁、变咗系咯，根本呢个时间先系我觉得系啱嘅咯。咁变咗大个问题就而家啲期实在太长啊嘛，咁变咗啲重考生根本就唔想，哇，可能等成年咁耐系嘛，咁咪变咗无奈地都可能要焗住系啦排翻期啦。 阿黄生，你会点样分析呢个考期等咁耐嘅原因呢？ 等咁耐嘅原因啊，咁几个原因啦、考牌官唔够啦，咁同埋啲考场亦都实在真係太少。其实我哋做师傅都好惨㗎，因为嗰啲考场时间又限制多啦，咁变咗学嘅时候其实全部学车都堆埋一齐嘅。係啊，根本其实啲学生学唔到嘢，我想讲。 嗯，係 啊。 明白，好啊，唔该晒黄生，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啦。咁如果有听众都继续想讲呢个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5月7日早上5点实施易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我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是香港实践新飞跃的一年，我期望港台继续制作专业和高质素的节目，加强市民对香港时事、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香港增添动力。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嚟到晚上嘅7:18啦，繼續有我陸宇光同埋林志恩喺直播室嗰度啦。林志恩啊，早前咧呢個嘅大埔龍尾村嘅兇殺案咧，咁死者嘅錢家翁嚇錢老爺咧，咁就被傳媒揭發咧，就係話佢曾經咧就喺2019年咧就以7000多萬全額咁買入一個豪宅嘅單位啦，咁但係之後咧就係佢以6表嘅资格咧，就买入一个新建嘅居屋单位。咁呢件事件咧，就引嚟咗社会嘅关注啦。咁就有啲人就认为，点解呢个嘅人士可以咧，就喺揸住一个豪宅单位吓，成为一个私楼业主嘅情况之下，都仍然可以用6表嘅资格买到居屋咧？咁而佢而家佢原本亦都系一个公屋租客嚟噶嘛？咁呢件事亦都会唔会令到佢系有一个滥用咗公共资源嘅嫌疑咧？ 系咁，所以今日咧都有一啲嘅即系议员啦，就喺立法会嗰度咧，就问局方啊，即系究竟咧呢个事件系咪反映紧咧公屋同埋居屋个分配机制咧，而家系有一个重大嘅漏洞咧，系需要尽快去堵塞咧。嗱，咁其实都明白，即系议员即系所谓肉紧嘅地方喺边度嘅，因为而家嗰个公共资源嘅使用啦，即系其实公屋系一个好重要嘅公共资源啦。咁而我哋都知咧，香港个住屋问题都好严峻啦吓，咁而家又讲紧要起过渡性房屋啊，简易公屋，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系公屋嘅资源系去翻，真系去一啲有需要人嘅身上面啦。咁而议员咧嘅提问咧，我谂都带出咗两点嘅。咁第一点咧就系关于嗰、那个六表资格咧去购买居屋嗰个嘅入息同埋资产嘅限制啦。因为咧根据翻咧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嘅讲法咧，就系佢话咧1978年咧去到而家咧，公屋住户咧用六表申请资助出售嘅单位咧，就冇一个入息资产同埋物业嘅拥有权嘅限制。 限制嘅。咁、那个目的咧就系鼓励有能力置业嘅住户咧就尽快腾出个公屋单位，加快公屋流转啦。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咁第二个咧就系关于个公屋富户政策啦，政府系咪需要加强去把关咧？嗱，因为而家咧嗰个申报嘅政策咧就系住满十年嘅公屋住户咧就每两年咧要申报一次家庭入息咧同埋资产嘅。咁如果超出咧嗰个限额咧就要迁离个公屋单位啦。咁但可能会有听众问，咁未住够十年嘅又点咧？嗱，咁就而家嘅机制之下就唔需要申报，咁但系亦都有一个所谓叫举报机制啦吓。咁、如果咧系房署嘅接获举报啦，咁就而查核系真实嘅话啦吓，即系超出咗一个资产上限嘅话啦，或者已经有其他物业嘅话啦，咁就无论咧你居住咗公屋几耐咧，都需要迁离。咁但有议员就关注到啦，咁未住满十年嗰个嘅即系公屋户嘅资产状况，究竟即系处方系咪能够确实掌握到咧？究竟会唔会有人系住紧公屋又已经买紧楼咧？咁呢一个就似乎系一个漏洞喎，喺即系议员嘅角度嚟睇。 咁何永贤局长咧喺头先讲紧系回复议员嘅提问嘅时候，都讲到话而家嗰个抽查嘅情况啦，就话咧房署咧就喺过去嗰四年平均咧每年系审查大约系238,000份嘅公屋租户嘅入息同资产申报表啦，就睇下佢仲系咪合适呢个住公屋嘅资格啦，同埋佢哋嘅租金水平应唔应该要调整啦。咁而房署咧都有一个嘅中央专责小组啊，咁就话每年咧就就住唔少于6,000个嘅个案做深入嘅调查，如果咧系有可疑嘅情况咧，就将会系亦都系睇下会唔会有可疑嘅情况啦吓，亦都会随机咁抽查咧唔同类别嘅租户嘅。咁而咧有冇啲嘅人士吓租户系有一个嘅超额限制嘅情况咧？咁、那个数字就系过去嗰四年咧，平均每年咧就有大约系690宗租户被揭发喺香港拥有物业，又或者咧佢嘅家庭资产超过限额嘅个案，咁就占咧整体申报表就大约系0.3%嘅。 咁另一样咧，头先啊，即系陆宇光提到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即系房署都有做抽查，咁但系咧，亦都有啲议员咧就认为其实个抽查力度可以强啲啦。咁譬如咧，实政原创嘅田北辰咧就要求咧，房署一两日之内咧就要检视究竟其实而家有几多个公屋单位嘅租户咧系同时持有物业嘅咧。嗱，咁佢认为如果署方咧去比对翻个土地注册处咧去查册咧，其实就唔难揾到嘅。咁而局方咧亦都有一个回应咧，就话佢都会检视翻个抽查机制嘅，譬如系咪可以利用多一啲嘅新科技啊、大数据去协助咧，即系房署去查咧嗰啲申请人嘅资产嘅。 咁當然啦，即係公屋係一啲公共資源啦，咁所以究竟啊，呢公屋嘅資源係咪用得其所？係咪有啲人已經係唔符合個資格，但仍然住喺呢啲公屋單位嗰度咧？咁呢個係需要大家去到一齊去思考啦。即係而家頭先都講啦，個機制就係住滿十年咧，就要每兩年申報一次入息同埋資產啦。咁亦都房署有啲嘅抽查啦。咁但係始終咧，呢啲抽查咧，即係礙於嗰個人手啊、資源所限咧，就一定咧係一個抽查嚟㗎啦，或者係只能夠佢靠一啲舉報先至會有一個深入嘅調查啦。咁呢樣嘢啊，究竟係咪需要改善？係咪需要就住議員所講係去到做一個普查啦嚇？究竟有幾多嘅公屋人士租户係真係持有物業去約做一個普查咧？又或者係需唔需要即加強更加嚴謹去到做呢啲嘅抽查工作，甚至係要加強呢個濫用公屋嘅罰則咧？這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咁另外就係頭先我哋提咗嗰啲嘅，即係公屋住户佢哋有機會係即係有一啲香港嘅物業啦，都可以抽查到。咁但係如果係境外物業，咁點算咧？可能有一啲人喺內地又有一頭，即係有一個嘅屋企嘅。咁呢啲又點樣去抽查咧？咁可能呢個難度仲大喎。 咁頭先亦都講到話，即係用綠表買居屋啦。頭先都講話居屋咧係買嘅時候咧就冇一個入息資產同埋物業擁有權嘅限制啦，咁呢个目的就系要鼓励啲公屋住户咧去到腾空翻啲公屋单位出嚟啦。咁但系呢样嘢又有冇需要改变咧？呢个都可以问下各位听众吓。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点样睇呢个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至于就系、是、如果系即系头先讲啦，十年住够十年咧嘅公屋嘅租户咧，系需要每两年去申报一次入息同埋资产噶嘛。咁如果系一啲虚假 陳述虛報嘅話，會有咩嘅後果呢？咁啊，根據房屋條例咧，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咧，係可以被罰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拒絕提供資料咧，亦都最高可被罰款25,000元同埋監禁3個月嘅。咁就話過去4年咧，就係呢啲嘅租户涉嫌違反條例而作出虛假陳述或者係唔提供資料被檢控並定罪嘅個案咧，就一共有520多宗，當中咧有10宗個案咧係被判監嘅。 嗯，咁而有啲議員咧就住咧，譬如呢一個嘅罰則嚟講，係咪認為即係都需要可以檢討個罰則啦，即係可以提高啦，甚至咧有議員咧就提議嚇，希望咧即係多啲人係可以做到一個有效嘅舉報啦，因為頭先所講即係10年之內咧，如果收到一啲嘅舉報個案咧，即係房署都會調查嘅，咁係咪線人費都係有一個嘅作用喺度咧？咁亦都有唔同嘅建議。 嗯，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大家點樣睇呢個嘅公屋嘅資源？或者是公共房屋的资源呢，有没有需要呢，就是再对这些租户的入息和资产呢，是更加严格地去定期地去抽查一下，和去加强这些相关的罰則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倾一下的。那都见到啦，现在议员就着这个个案都好像真的提出很多的一些建议，究竟是来紧会是怎样呢？那现在政府都说呢，是会检讨呢那个的抽查嗰个情况啊，咁都要睇睇咧，即系政府个考虑究竟系点样啊？ 嗯，咁啊，另外咧，头先都提到一点啦，就系嗰个居绿表啊，购买居屋个安排咧，其实如果我哋睇翻何永业局长嗰个回复咧，都好耐噶啦，呢个机制其实就系1978年咧去到而家啦，咁就头先提过啦，冇一个入息资产同埋物业拥有权嗰个限制嘅，咁啊目的就去鼓励有能力置业嘅住户腾出嗰个公屋单位，咁当然明白嗰、那个政策目标系咁样啦，即系想加快公屋流转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机制又有冇需要检讨咧？其实去到而家已经系好多年嘅时间啦，系咪需要收紧咧？咁呢个咧即系都系欢迎啦，即系听众发表意见嘅。 嗱，我哋电话18723111啊，有位听众吴先生喺度，吴先生你好， 系你好，我睇过佢呢、這个议题咧，我睇过房委会嘅网站咧，佢就咁讲嘅话，房委会咧就有一个决定。就話嗰啲人咧，如果有咗私人物業嘅咧，居住住宅嘅咧，就唔可以再住喺公屋噶啦。咁其實嗰度咧就冇講過呢個申報制度。咁啊，後來佢哋唔知邊個人啦，就搞咗個申報制度出嚟啦。同埋呢個申報制度咧係好古怪噶。你睇真啲咧，佢話咧你申報咧，佢定一年有兩個日子，你嗰兩個日子入邊咧冇物業就當你係冇物業啦。即係話之前咧，如果你曾經擁有個物業咧，跟住你又賣咗咧。咁啊冇問題喎，嗱，譬如話嗰個户主個女，咁啊屬於佢家庭成員啦，佢個女咧個老公，咁啊譬如咁啦嚇，佢個女咧曾經買過間樓嘅，但係咧喺個申報嘅佢指定嘅某一日咧，佢已經賣咗啦，咁啲錢咧俾咗佢老公，咁啊好似係唔使申報喎，因為嗰啲錢又唔係佢啦嘛變咗，即係咁咧好似俾人哋啦喺度即係炒樓啊，即係有咗辣椒就冇咗呢件事啦，即係你實際上做唔到啦，如果冇辣椒咧。即係咪冇辣椒嘅時候咧，就準備有啲人咧，可能喺依度可以托下個市咧。即係我覺得咧，佢你睇翻佢個網頁咧，係唔能夠理解咧，佢房委會點解後嚟要搞咗呢個申報？因為你既然話嗰個人係住咗即係自己有個私人物業，就唔應該住公。咁喺佢有嘅嗰一日，佢就唔係 entitled 噶啦。因為你其實你嗰度咧好大嘅租金損失嘅，因為你就算唔知咩原因俾佢留喺度，咁你應該要叫佢交翻市值噶嘛。哇！咁嗰幾多錢啊？即係咁，你而家你又話房委會唔夠錢啊？即係可能即係好多發展呢個公屋嘅唔夠錢。咁你呢啲錢咧，你又從來唔 care 喎，唔追喎。即係我諗咧，即係立法會議員咧，唔應該淨係講喺個即係賣嗰個居屋嗰個問題。實際上佢有咗呢個私人住宅嘅嗰一日開始，嗰啲錢就全部都要追翻曬翻嚟先至得嘛。 Okay. 唔系话抽查嘅，佢自己就要申报嘅，根本真系。 O、okay, K， 好多谢晒吴先生嘅电话。咁当然啦，即系听落吴先生讲嗰个提议就听落合理啦。咁但系即系而家嗰个制度咧，就系房署咧系去到透過舉報啦，以及係即係嗰啲10年以上嘅租户定期申報咧，去到查呢啲嘅租户嘅入息同埋資產嘅。嚟緊有冇需要真係咁實時咁樣去追蹤呢啲租户嘅資產嘅變動咧？呢、這個就真係大家要去再研究一下嚇。嗱、我哋電話18723111，轉頭翻嚟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上个月初步旅客数字是146万人次，按月增加大约2倍，是自2020年二月疫情开始以来，单月访港旅客首次突破8万人次，相等于疫情前每月旅客量的大约30%水平。旅发局的数字显示，内地旅客升幅显著，由今年一月大约28万人次增加至超过1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亦都由接近22万增加至超过35万人次。旅游业议会认为，虽然本港仍然面对航空公司运力及业界人手不足等不明朗因素，但形容数字算是理想，对前景有信心。旅发局表示，联同商户向旅客派发的香港有礼旅客消费优惠券将会加码，优惠券适用的商铺数目亦会由下个月起陆续增加至大约3000间。警方继续调查葵芳阁的谋杀案，正追踪一名涉案男子。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疑凶以锁匙入屋，相信他同女死者认识。至于63岁女死者，消息话佢从事运输，主要在家工作，所以喺屋企设有隔幔。警方早前表示，喺现场检获一支染血嘅铁笔，单位有被搜掠过嘅痕迹，而一个隔幔被拖至客厅，有被叫过嘅痕迹，而一啲属于女死者嘅个人物品唔见咗。警方又话，怀疑案发时疑犯正在屋内办事，女事主突然翻屋企。疑犯用鐵筆襲擊女死者的頭部，將她殺害然後逃離現場。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現在公屋住戶用綠表資格購買居屋並沒有入息及資產限制，有關政策由1978年推行至今，目的是希望加快公屋流轉，當局正從收緊的方向作檢視，目標希望在下次推出公屋前完成。有立法會議員說，有人手持幾千萬元物業，但仍能以綠表資格買居屋，批評政策完全過時。亦有議員要求當局加重濫用公屋的罰則。何永賢說，政府檢討時會考慮加強罰則，亦都會考慮採用新科技協助調查，包括主動向土地註冊處取得資料。警方檢獲164公斤懷疑可卡因，涉值大約1億3600萬元，是今年最大宗的可卡因販毒案，拘捕一名45歲男子。警方表示，昨日早上發現一名可疑男子拿著一個黑色的大旅行袋進入粉嶺安樂村一個工廈單位，男子離開時警員上前截查並將他押解回工廈單位，在旅行袋及單位內發現合共146串懷疑可卡因，被捕男子被暂控一项贩毒罪，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告士打道，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世贸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城市花园。重复一次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城市花园。另外，而家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只系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比较多车的缘故需要间歇性封闭的。 其他的隧道方面，沙田岭隧道、大围隧道和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是多车，亦都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现在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仍然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畅运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太平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的就千万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香港各区霓虹招牌陆续拆卸，昔日的街道色彩只能够透过相片回味，但是你对霓虹工艺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今个星期，一于由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郭思恒带我们从珍贵手稿回顾昔日充满生命力的香港夜景。 星期日晚8点到8点半，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大学堂， 有我李秋婷和大家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林志恩啊，近年咧，我相信都唔少朋友咧喺屋企有加装一啲嘅监控镜头啊，去到睇下咧自己嘅家庭成员嗰个活动状况，即系可能系有啲家庭咁屋企有小朋友，可能摆低俾工人去照顾嘅，咁可能都会摆个镜头喺屋企咧，就睇下自己个小朋友咧嗰个实时嗰个状况系点，又或者咧系可能屋企有宠物。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系会用镜头睇下自己嘅宠物个情况系点噶。 系啊，我本身都有谂过咧，即系可唔可以喺屋企装个 cam 咧，就系睇住啲宠物。但系咧，我就谂紧咧，其实咧喺屋企装一个监控镜头，其实有冇机会咧，即系泄漏咗你屋企嘅一啲状况同个人私隐咧？嗱，咁消委会啦，近排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咁就测试咗咧，即系十款嘅家用监控镜头个网络安全咧，都几吓人。个发现就系原来得一款咧系符合欧洲嘅网络安全标准，咁其余咧九款咧都有不同嘅安全问题，咁个整体表现咧都比较差，即系情况即系值得令人关注。咁陆宇光入边有啲咩嘅私隐问题，我哋需要留意咧？ 消委会就发现咧，嗰九款即系唔符合安全标准。 標準的一些鏡頭的型號呢，因為他們的問題包括是沒有以加密的方式去到傳送影像和資料，也都未能夠防禦黑客呢是以暴力攻擊的方式呢去到破解密碼，所以呢就有機會呢就大家在鏡頭裡面攝錄低的影像啊等等呢都有機會呢被黑客啊去到收集到得到的。 嗯，另外呢就是可能有用過這些家用的監控鏡頭都知道呢，其實有一些操作是要透過一個 App 的，即是透過一個應用程式的。而呢消委會呢就發現呢全部10款的測試的樣本呢在那個應用程式那個資料儲存上面呢就個安全程度都不太夠，譬如呢就會將一些電郵地址啦、帳戶名稱或者密碼等等的敏感資料呢就儲存了在一個普通的文字檔那裡，就沒有一個加密的技術保護，令到呢啲黑客有機可乘。 係啊，咁今次呢就係消委會去到研究嘅一啲型號裏面呢，咁有半數嘅樣本呢就透過呢個嘅應用程式係存取喺用戶喺智能裝置裏面嘅檔案啦，咁而部分嘅應用程式所存取嘅權限呢亦都係過多㗎。咁呢啲嘅應用程式呢收集得越多嘅資料，咁同埋呢個安全度又保障不足，咁就好容易呢就係洩漏到呢啲資料呢俾係一啲嘅黑客去到攞到啦。 咁所以呢其實消委會都有啲建議啦，譬如就係有需要進行監控嘅時候呢先至開嗰個應用程式啦，同埋鏡頭完成咗之後呢就建議大家呢刪咗嗰個鏡頭啦。咁另外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千祈唔好喺一啲公共或者冇管理權限嘅裝置入面呢登入你嗰個帳戶。如果唔係呢你嘅資料呢就好容易被記錄呢或者盜取啦。 同埋呢就都要係喺建立帳戶嘅時候呢就建立一個有足夠強度嘅密碼啦。咁成日都喺嗰啲嘅登記帳戶嗰啲網站呢都要求你係嗰個密碼嘅長度呢就最少要有8個位啦。咁同埋要有譬如大街細街字母啊、數字啊、符號啊等等呢，其實雖然有時覺得好煩啊呢啲密碼。咁但呢的確呢可以提高嗰個密碼強度呢就防止呢啲密碼呢被輕易破解。 咁消委會都提醒大家啦，如果嗰啲鏡頭呢係有人幫你裝嘅，譬如一啲專人呢上門幫你安裝或者設置呢，咁就記住呢大家呢喺安裝完之後呢就立即要更改返密碼。 咁同埋呢就係要善用一啲防火牆啦、網絡監察啦同埋活動記錄呢啲功能呢去到睇下有冇一啲嘅可疑活動呢喺呢個應用程式嗰度出現啦，亦都要不時咁去檢查同埋更新啦。咁如果懷疑呢啲鏡頭呢係被入侵或者植入程式呢，就最好呢係去到建議去到修復一次呢個軟件啦，又或者呢係還原去到出廠狀態啦，同埋呢就係要重新安裝嗰啲新嘅帳戶同埋密碼。 咁我諗呢度都帶出咗一樣嘢，即係除咗我哋自己消費者呢本身去用呢啲嘅即係鏡頭嘅時候嘅習慣嘅時候呢，咁另一樣當然其實係嗰個鏡頭啊同埋個應用程式佢本身個質素啦。咁但係呢樣嘢就係嗰個生產商佢本身嘅責任啦，呢樣嘢就係即係消費者就好難去即係去解決嘅問題。 唔知各位聽眾自己喺屋企又有冇裝呢啲嘅監控鏡頭呢？聽到消委會今次做關於一啲網絡安全嘅一啲調查，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咁喺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消委會嘅總幹事黃鳳賢啦。黃鳳賢你好。 你好，陆宇光你好，林志恩你好。 你好。 所谓今次去研究嗰10款嘅镜头啦，有9款都未符合标准，咁其实系即系具体啲嚟讲，系边啲嘅网络安全隐患呢？ 嗱，今次我哋呢一个测试咧，就系根据咗呢一个欧盟佢嗰个无线电设备嗰个指令啊，因为佢喺2024年嗰阵时咧就会强制生效，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用返佢呢一個新嘅可以話個要求啦，下個標準啦，咁去睇返呢而家香港出售嘅呢啲家用監控鏡頭呢嗰、那個嘅網絡安全嗰個問題，即係究竟有冇係咪安全啦咁。咁但係呢我哋都發現幾種唔同嘅問題嘅。咁首先呢就係、是、第一，就因為其實呢啲家用監控鏡頭呢就好多時就擺喺屋企又或者一啲重要嘅地方，譬如辦公室咁樣呢，就係、是、去監控住究竟譬如屋企有老人家有細路仔又或者係有寵物嗰陣時呢佢哋嗰個整體嗰個狀況啦。咁但我哋又發現咗幾樣嘢嘅。咁首先呢就係、是、第一個唔好消息呢就只係得一款呢係可以完全滿足到呢一個標準嗰個嘅要求。咁但係另外嗰9款呢都有唔同嘅問題。咁而最大嘅幾種問題呢就係、是、第一，我哋發現呢有四款嘅監控鏡頭呢，佢哋喺串流嗰陣時啦，因為係實時㗎嘛，佢串流緊嗰陣時呢就冇將啲數據去加密。 咁即係話呢，佢哋喺嗰個傳輸協定嗰陣時呢，那個即時傳輸協定嗰度呢，嗰度嗰個安全性嗰度呢就係、是、未夠足夠啦。咁另外呢，我哋會發現三款嘅樣本呢，佢哋喺串流呢啲影像嗰陣時呢，啲黑客呢係可以經過呢個暴力嘅攻擊呢去破解佢個密碼嘅。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嗰啲密碼嘅組合呢就唔夠強呀，咁所以呢就容易呢就會被黑客呢就不斷，如果佢真係攻擊你嘅話呢就可以破解到。咁而第三個問題我哋睇到呢，就係佢哋嗰個好多時因為當佢傳輸一啲數據嗰陣時呢，係有一個我哋可以話叫對話金藥啦，即係好似一條鎖匙咁樣，係個 password 嚟嘅。咁但係呢，佢每一次其實用完一次之後呢就應該係失效㗎啦。但我哋竟然呢就係、是、發現呢有三本呢係舊嘅對話嘅金藥呢，即係佢條鎖匙呢都係未失效。咁即係話你如果有個黑客去好叻咁樣去攞咗你個舊鎖匙嗰個嘅密碼嘅話呢，咁佢就可以係進入咗你嗰個嘅户口裏面，就去睇到你嗰啲嘅資料啦，即係可以睇到你究竟發生緊乜事啦。咁而另外呢，就相對嚟講冇咁大風險，但都係一個問題嘅呢，就係好多樣本係應話十本啦，全部嘅樣本呢，佢哋嘅應用程式儲存一啲敏感嘅資料嗰時呢，冇進行加密嘅保護。我哋所謂嘅敏感資料係講緊乜呢，就譬如話你帳戶嘅 ID 啦，你嗰個嘅電郵嗰個嘅地址啦，又或者係甚至你嗰個密碼啦吓，咁但佢冇加密度去儲存。咁而最後呢，就有啲樣本呢嗰、那個應用嘅程式呢就係、是、有五款啦吓，佢個存取過多，要求存取過多嘅權限。咁其實呢一樣嘢呢都係對消費者嚟講有個風險嘅，因為當你去批准咗佢安裝完，去批准咗佢嗰陣時呢，佢係唔需要再攞到你個同意呢就睇到你喺你手機裏面好多唔同嘅嘢，譬如話你個calendar 啦，即係你個日記啦，你個帳戶資料啦，甚至呢當你用緊啲乜嘢應用程式嗰陣時呢，佢都可以睇到嘅。咁所以我哋好明顯睇到呢，就呢啲家用監控鏡頭呢喺安全嗰個方面呢係絕對有好多空間需要改善。咁而呢、那個廠商呢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嘅，因為一般消費者嚟講係冇能力自己可以改善到呢個問題，因為係主要係講緊個產品嘅設計同埋個生產嗰個問題。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廠商需要去盡快去作出去改善，咁而消費者自己本身咧，亦都要做足措施咧，去保護翻自己咯。 嗯，黃化蘭啊，都想幫啲消費者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呢啲監控鏡頭嗰個嘅質素啦，即係譬如講緊嗰個安全嘅標準咧，其實譬如同佢價錢啦，或者佢個產地有冇關係㗎？ 我哋冇睇到呢一個咁嘅發現，因為其實咧呢啲監控鏡頭咧個價錢咧又貴又平，有啲可能係一二百蚊去到幾百蚊，甚至係千幾二千蚊都有。咁不過我哋今次可以話係完全係通過曬呢一個要求嘅嗰個產品咧，佢係最貴嗰、那個，係要買成一千八百幾蚊嘅一個產品。咁其他咧有啲係千零蚊啦，有啲係二百零蚊啦，等有啲都六百幾蚊。咁所以唔同嘅產品嗰、那個嘅價錢嘅我哋話叫嗰個價格啦嚇，都係會即係唔代表係佢係特別好嘅質素咯。除咗話第一款即係完全通過曬所有嘅要求嗰個咧，係最貴嗰、那個。 頭先你講好多問題咧，都唔係話個使用者去到改一個強度高啲嘅密碼就解決得到嘅問題嚟，或者可能係佢啲資料有冇加密啊，傳送嘅時候啊，或者收集嗰啲資料嘅時候，儲存嘅方法有冇加密啦、啊，咁都係即係使用者其實都冇得控制嘅嘢嚟嘅。 佢哋係控制唔到個產品設計，不過。当他们买的时候其实都有些东西可以查证一下的。因为其实在全世界来讲现在开始陆陆续续都是推出一些我们叫标签的认证计划。所以当你去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譬如说欧盟这个是比较早一点的，看看会不会你即是不要千奇心急求其买一个了。可能要上網做多啲功夫，睇下嗰個產品自己本身係咪已經符合咗某一啲嘅要求啦。咁第二呢，其實好多產品喺網上面都有一啲資訊嘅，譬如話佢嗰個即時傳輸個協定係咪用一個比較高規格啲㗎啦，或者係佢哋啲文本嘅傳輸協定係咪亦都係比較用一個安全啲嘅方法啦。加埋佢有冇個密碼嘅組合係咪比較複雜啲啦，同埋有冇呢一個限制嘗試密碼嗰個嘅次數啦，呢一啲咧對個消費者去買個產品嗰陣時咧，都係提供多一份嘅保障。咁而有消費者用嗰陣時咧，亦都係要好小心嘅。首先第一，就千祈唔好係用一啲公眾嘅電腦，又或者係一啲地方啦，或者甚至係公用嘅 WiFi 咧去開你嗰個應用程式啦。 咁第二咧就係、是、你真係用嗰陣時候，你真係要睇你先開，你一用完嗰陣時候要刪翻佢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嗰啲密碼，自己本身都一定要定期更改啦。因為有好多人咧都好好懶去改個密碼嘅，因為驚唔記得。咁另外呢就好多时呢啲应用程式呢都係会有一个更新嘅。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返下自己嗰啲 firmware 啦，一叫话要有更新嗰陣时记得去更新咗去，令到你嗰个安全嗰方面呢可以提高到去最高个保障啦。 嗯。又同你傾另一个你哋今日公布嘅研究啊，咁就係讲緊係宠物保险啦。咁有唔少朋友都好锡自己啲宠物啦，咁而家但係而家佢哋去睇病呢咁都花好多钱嘅。咁所以呢就而家市场上面都有啲嘅宠物保险产品喎。咁但係你哋今次嘅研究发觉，即係譬如话佢哋嘅保障啦，以至保费啦，係个分别喺边度啊？ 其实嗰个分别都颇大嘅，因为呢但我哋最紧要嘅信息去俾个消费者呢，就是、当你买啲宠物保险嗰阵时呢，千祈唔好淨係纯粹睇个保费。因为呢佢嗰啲保障项目嗰个定义啦，个理赔个方法啦，同埋佢嗰个赔偿限额啦，保障范围啦，自付额啦等等呢，会好影响咗你最终嗰阵时当你去真係要 claim 啦，要去索偿嗰陣時呢，究竟可以赔返幾多钱俾你嘅。咁但係呢亦都係亦都有留意到，因为我哋做咗一个小嘅测试，就係、是、去睇返唔同嘅狗隻嘅品种同埋嘅唔同嘅年龄嗰陣時呢，究竟会唔会有分别。但我哋都会发现呢，係同一间保险公司比如话唔同嘅保险公司，当佢係同一种狗隻同一个年龄嘅话呢，佢哋嗰个嘅保费呢都可以非常之唔同。咁我哋亦都睇到呢最大嗰、那个差价比较大啲嘅呢，就係、是、一个八岁嘅狗啦，咁佢嗰个保额呢係由最少嘅3500元去到12000元。猫反而嗰个保费呢就冇个相差冇咁大，都有轻微嗰个嘅差别。咁但係呢就整体嚟讲呢，呢一啲嘅宠物嘅保险啦，主要都係保猫同埋狗啦。咁但係呢佢哋嗰个主要嗰个嘅分别呢，就喺嗰个年龄同埋嗰个品种嗰方面。咁而呢就仲有呢，就係好多时呢就承保嗰陣时呢，就最大嘅岁数呢都係8岁。咁之后呢有某一啲嘅保险公司都愿意帮你去续保，但係呢嗰个保费呢都会係随之而嚟增加囉。 OK， 好，时间关系呀，同黄凤娴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呀。是，多谢晒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 单元四，幸福的形状。 富二代方学成开始露出真面目，不过在同小朋友的相处之中，竟然又展现出他的另一面。 咁呢，你细个嗰阵时同边个玩㗎？ 咪同啲工人啊保姆玩囉。 唉，唔怪之得你个人咁闷啦。 我闷？ 另外阿泰等人所住嘅劏房不幸发生大火。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8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啊，我哋刚才都提到咧，就系有议员喺立法会上面咧，就问到有关于咧系公屋资源嗰个问题啦吓。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今日提问嘅议员谢伟俊同我哋倾下啦。谢伟俊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嗱，你都听咗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嗰个回应啦。首先就系话咧，系绿表嘅买家咧，绿表买居屋嘅买家咧吓，咁就冇呢个入息同资产同物业拥有权嘅限制，系希望咧可以公屋住户咧系腾出啲单位啊。你点样回应呢个讲法咧？ 一个明显嘅双重福利啦，因为居屋即系有公屋嘅时候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福利啦。到到佢真系咁多年之后，或者佢根本唔符合系继续保留个公屋，或者有自己有资产啊，甚至佢嘅或者人工啊、收入啊，样都高过限额嘅时候，都竟然咧又要俾佢可以话送佢送多间用绿即系用绿表方式咧俾间居屋佢嘅话咧，咁对于好多市民嚟讲都觉得呢、這个哇双重福利，梗系唔合理啦。 嗯，即是话直头即因为佢个原意就係话想系呢啲人去腾出啲公屋单位啦，咁但係你觉得就呢一个嘅福利都唔应该俾佢啦，系咪系咪即系咪应该佢哋就算买公屋嘅佢哋就算买居屋嘅时候都应该去做一次佢哋嘅入息同资产审查呢？ 当然啦，因为你如果俾佢可以譬如话唔应该有资格住公屋咁多年冇审查到佢。然后到佢又再买居屋嘅时候呢，等于好似我用个比例就好似啲贼入咗屋之后偷嘢，偷到咁多年之后你仲话送佢走，送咗返譬如送咗样嘢俾佢整佢走啦， 咁而家個做法就係咁樣，完全唔 check 佢有冇資格用一個綠表嘅方式買居屋嘅話咧，對於好多其他市民嚟講係好唔公平嘅。即係講啲好誇張個案，同埋因為房屋署其實，如果真係要查嘅話，佢大把方法可以查，甚至大家都公開嘅秘密都知道嘅，就係好多或者有公屋嘅人啦，佢哋喺嗰深圳河以北咧，佢哋自己有喺物業啊，有其他收入啊，咁冚唪都唔需要申報。咁對於我哋而家話要使265億去搞一啲嘅簡約公屋啊，又話要填海又成咧，咁今日完全係一個有窿嘅筲箕咧，我哋不斷咁入泵水落去，但係啲水不斷流走過，咁梗係等嘅都唔夠啦，何況？ 嗯，而家咧去查嗰啲公屋，所谓公屋富户啦，即系其中一个机制咧，其实就系靠举报啦。咁其实未住满十年咧嘅住户个资产状况就唔需要申报嘅。咁而家呢个咁样嘅机制，你觉得可以点样优化咧？ 一来可以或者缩短嗰个时间啦，二来我谂系或者两年，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个适当嘅平衡。但系更加大嘅问题咧，反而唔系时间嘅问题，而系咧事实上我哋完全唔查香港以外嘅资产。有冇住宅？咁呢個係完全唔合理。今時今日我哋嘅即係AI 咁方便，人工智能咁方便，一撳個掣咧，大家唔知會聽過咧，即係我哋有一啲好方便嘅方法咧，就一招一查呢個天眼查，全中國都可以撳個掣咧，可以查到。譬如有關依件案件，令到好多人好譁然嘅案件咧，某位先生咧，佢一撳佢掣咧，已經知道佢哇，原來有內地裏邊有。兩間企業個加埋成7000萬嘅資產喎，咁都唔好講喺香港呢間咁嘅屋添啦，加埋成1.5億嘅身家嘅人咧，竟然可以霸住公屋咁多年，又可以咧就可以申請埋用綠表申請埋居屋添，咁呢啲咪令到好譁然咯？原來點解唔做呢啲咁嘅資產審查或者係撳到 check 到出嚟嘅嘢唔做咧？咁啊完全唔合理。 嗯，但系呢个系咪真系房署做得到嘅一个抽查工作呢？因为你讲紧佢连喺海外嘅资产都系去到要房署查埋，呢个系咪佢哋能力所及嘅嘢呢？ 当然我哋而家如果 honor system 咧靠自己报咧，其实系好多漏洞喺度嘅。我而家都唔好讲海外先，海外有时可能会困难啲，但系讲话内地嘅资产咧，我刚才讲过天眼查嗰、那个。全官覺得用緊呢一樣方法去查嘅，可以馬上查到有冇資產、有冇房屋、有冇公司，咁點解我哋都唔查呢？ 咁頭先亦都講到話，即係公屋嗰啲嘅資產啦，咁其實而家十年住滿十年以上就每兩年報一次啦，十年以下咧就主要靠舉報啦。咁相信咧都係因為即係房署都始終嗰個人力資源咧係有限啦，就要做呢個抽查嘅工作。咁你覺得係而家嗰個人力資源都冇大變嘅時候，可以點樣去改善嗰個抽查嘅方法呢？ 其实而家咁多 AI 方式咧，要查咧好容易查到嘅啫。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同以前好唔同，你要逐个去等个案投报投诉之后先查。根本而家事实上咧，可以系为 random 啦，即系随意抽查又好，甚至我哋喺个处理个案方面都系用翻 AI 嘅帮助咧，系快好多，可以揾到嗰个答案出嚟。咁呢，所以以往嘅做法系完全唔合理，亦都唔可以再有一个藉口嚟噶啦。 周一俊，其实而家即系你都指出咗啦，个公屋同居屋个分配机制系真系有啲漏洞嘅问题，咁政府就话会检讨啦，咁但系你会点样监察去检讨嘅进度呢？ 本来我想话建议咧，应该我哋拨款俾政府起呢个简约公屋之前咧，应该有呢个承诺咧，做紧呢一样嘢，修例咧先可以容许佢攞呢个钱，因为实际上。如果你唔做翻，唔修補翻我哋咁嚴重嘅漏洞咧，而馬上要攞咁多錢，攞200多億去做呢個簡約公屋咧，根本係唔合理嘅。咁但係當然我希望咧就唔好做到咁咩，或者係令到政府咁難做啦。但起碼都要佢哋承諾要盡快檢到呢個機制。咁局長當然都承諾咗咧，喺下一次有居屋出台嘅時候咧，就會之前做咗個檢討啦。但係我相信呢個係可以更加快去做得到。 有啲议员就提出话咧，一啲虚报资产嘅人士嗰个罚则要加强，你又点睇呢？ 我绝对赞成嘅，因为而家咧最高都系6个月监禁，同埋系即系10万蚊啦。但系事实上咧，真正个案咧就绝少，甚至系冇咧系监禁嘅。比较离谱嘅个案咧，2022年2月咧，个案咧系呃咗有1000万资产系冇申报，咁都系罚咗系10日监禁，但系缓刑12个月，即系等于咩事都冇，怕屁股就冇事噶啦。咁呢啲又系完全唔合理。好多同事都講咗啦，就算你喺街度買非法或者甚至做一啲普通嘅交通案件又好，甚至阻街案件都可能個罰則仲嚴重過而家咁，所以而家嗰個罰法咧根本係完全冇咗效力嘅。 咁啊，亦都有啲议员话，不如提供一啲线人费啊，去到鼓励一啲举报一啲系资产同埋入息已经系唔符合公屋资格嘅人士啦。你又点睇啊？ 咁当然呢个系有趣建议啦，有可能真系会行得通都唔定，不过要小心咧，因为我哋都唔想鼓励大家互相成日都好似喺度谋住对方有冇办法可以喺深圳搵到钱咧，咁可能做到好多嘅住户之间、邻居之间咧系家无邻日咧，咁我哋要小心作出适当嘅平衡。 Okay, 但系我哋未必去到咁尽， okay. 但系起码都可以多啲监察啦。 好，今日时间关系同谢伟俊倾到呢度先啊，多谢你， okay, 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Okay. 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